系啦系啦，咁但呢度咧就变咗做一个好无助嘅一家人嘅啫，所以呢度就咁样嘅。 咁变成收一个俄罗斯， 咁呢一场戏咧，佢系有解释嘅，点解会有场咁嘅戏咧？我哋觉得好突兀嘅，点解无端端即系咩人都唔讲就讲一家人即系逃走咧？咁其实佢本来应该仲有好多人，有几多明明走咗仲有其他人噶，佢又唔讲咧。咁其实佢呢度就话咧系对应翻之前啲人闹啊。就话超人同张德苏喺度打，好似点解好似个城市冇人，冇人死冇事咁样嘅？你讲到咁，但系其实 BBS 嗰阵已经有讲翻系有人死噶啦。 嗰个角度已经睇到话统计 死 啦。 即系或者咁讲啦，佢冇真系好描写到市民嗰个角度啦吓。咁佢就所以今次咧就加翻一段咁嘅戏落去嘅， 暗串嘅，暗串 有咁讲，但系咪真系一定系咁就唔知道。咁呢个系一个讲法，系要嚟即系。填補翻即係之前啲人話冇用市民嘅角度嘅去睇咁樣呢樣嘢， 嗱同埋你睇翻個生車咧， 就佢用佢角度啊嘛，係咯係咯，今次有啊， 你睇翻個生車咧，佢閃入救佢哋嗰段播緊個音樂叫《鳥哭》， 係， 即係代表佢哋由絕望變成希望，即係其實都幾得意嘅，連配樂都有。 如果你讲音乐就点止啊？你今次如果大家熟嗰啲电影配乐嘅，你冇隐约听到有即系基斯道法里夫嘅超人嘅音乐，同埋当然乜 有神 嘅咩嘅音乐啊？ 有神 嘅，有 当年 我 第一轮嘅编曲， 之后我配乐冇 神奇女侠冇当年嗰只系嘛？ 冇，但有新呢只嘛？ 原本新嗰只有，新嗰只真系有啊！第你点解听下？点解编曲出场系叮叮叮叮咁？咦？点解系用呢只音乐？原来系专登嘅。咁啊，点解超人复活系会又会有翻超人嗰啲嗰啲叮嗰啲其实系超人嗰个音乐嚟噶嘛？即系 John Williams 嗰时嗰个啦。咁 Batman 就直情系阿 Michael Keaton 嗰个。 系。 佢唔系啊，佢俾咗钱专登。佢其实后屘你睇 credit， 佢有写翻噶，其实唔系咁想，净有写翻，佢成用翻讲明。咁其实佢系专登将 classic， 即而家嚟讲呢个算 classic 啦，系咪？即对依家人嚟讲，唔会 expect 用黑白片或者用 Adam West 嗰个噶啦，唔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咁你想笑啊？咁佢呢个咧已经系大家喺现代对即叫做而家电影入边嘅超人， 最元祖啦， 最最。电影咯，系啦，咁你都有印象，同埋佢将呢样嘢带翻落今次呢套戏度， 冇错，其实几乎合， 同埋佢 Seth Rogen 嘅风格，佢真系好中意， 唔系佢，系嗰个转咗嗰个导演，应该系 ，OK， 我转咗个导演， 咁同埋咧，佢的确咧有几场戏咧，佢都刻意有少少似翻嘅，佢揸蝙蝠车嗰阵咧，其实有啲嘅， 系。 即係有開槍，噗噗噗噗咁嗰時有啲嘅，有翻啲嗰時啊 ，Michael Keaton 嗰時有啲嘅，啲鏡頭，咁唔止嘅，其實佢話阿 Cyborg 咧衝上天嗰陣咧，見到月光嗰下咧，其實嗰下就係蝙蝠嗰架蝙蝠機飛上月光嗰度咧， 係 佢有嘅，佢專登嘅。咁超人就唔使講啦，今次直情第一笑口噬噬做翻基斯杜法里夫，即係佢復活嗰下就發神經啫， 連嗰兩個機頭上都未叫 笑 過咁滯。 系啊，呢度成个烧，仲有留意佢翻咗去佢间屋嗰阵，佢着咩衫？系一件红色格仔衫，呢件就系初代基斯杜里夫嗰阵未变成超人之前，系另一个人演嘅， 系 一个后生仔演，就系着呢件衫。同埋 其实魔喵都着过， 魔条里边都着过，冇错。即系呢一件衫咧，就系超人人性嘅表现嚟，佢其实都有翻嘅。 嗯， 系啊。咁呢啲都你都可以話係彩蛋嚟㗎，即係佢專登將佢哋收翻落去。 有少少回應翻觀眾，因為你記得 Super Girl 嗰個第二季超人出場啦，但係嗰陣時個個都好著約，所有啲 fans 都好著約，因為終於見翻超人啦。 會笑嘅超人。 係，終於見翻個輕鬆啊！唔会 轻松啲， 见到个个都仇人咁啊！ 呢个你就 系 复活之后啫。 本来唔咬牙嘅，但系都要忍住笑笑口啊！咁即系见翻呢个超人咯。 如果你 咁呢度 佢呢度咧就只系复活之后先至有嘅。佢开头咧，你话嗰个用手机细路仔同佢讲嘢咧，你之前几时有见过超人同细路仔讲？ 冇。 佢呢度即系话，原来佢就算死之前咧。佢都有嘅，佢都俾你睇翻嘅。個超人對細路仔都好 nice 啊！好 cool 嘅超人係真係喺呢套先第一次笑嘅啫。 係啊， 咁呢度俾你会见翻超人，系佢系用翻一个基斯杜伯里夫嘅超人，即系佢系会关心细路仔嘅，佢系会 系啦， 即系唔会，因为嗱，因为呢个好紧要嘅，细路仔其实只系一个好弱嘅存在啊，即系你想象系一个好神一样嘅存在，佢使乜理你啫？但唔系喎，你见个细路仔同佢讲嘢啊，系点啊，小朋友咁啊，咁同埋嗰度佢的确系讲紧希望嘅一件事。 系啊，咁讲到好正常嘅嘢， 就系超人已经死咗啦，超人之死。咁跟住佢再接落去就系、是，即系当然有影蝙蝠打咗轮啦，但系跟住佢竟然咧系影嗰啲劫匪喺度打劫一个即系个 convenience store。嗱，当然嗰、那个好似系一件好小嘅事嚟嘅，即系叫小嘅劫案嚟嘅啫。咁但係佢就希望佢表現出就係超人之死帶嚟嘅就係一啲咁嘅嘢囉，即係其實世界又進入返一個即係無法無天咁。咁其實都奇怪呀，因為其實超人死咗啫，但係蝙蝠地喺度㗎嘛。咁係咪蝙蝠地都冇辦法去即係阻止啲乜嘢呢？咁定係咪之前超人已經做到夜神月嘅程度，冇人夠膽再犯案呢？即係佢一講緊嘅一樣嘢就係佢一種震攝力係令到你夠唔夠膽去即係咁样啊！即系如果超人喺度嘅时候，系嘛？ 嗯， 即可能真系会罪案率直线上升，系佢 系 想表达 呢一样嘢。翻咪有少少回应翻佢话之前嘅 Man of Steel 嘅超人其实同人间冇乜关啊，但系即系你喺漫画度，俾超人成日俾人叫 Big Boy Scout 噶嘛，即系话佢同大马嘅童军嚟咯，乜事都关佢嘅。只猫仔爬上树看， 哎、有猫啊嘛！基斯杜瓦利夫咪最出名嗰幕咯。 系啊，咁所以佢呢度系刻意讲翻佢其实真系 Big Boy Scout 连啲打劫案佢冇咗 提啊， 先够即系佢打劫案佢都会理啦。咁失埃可能连一个杂货铺俾人打劫佢都会理，即系唔系好似之前 BVS 咁佢净系啲大嘢咁啊，唔系死人冧楼你都见唔到佢。 即係其實超人本身都係 friendly neighborhood 嚟㗎嘛，即係其實佢同個蜘蛛俠都一樣嘅，即係佢唔係話淨係淨係話大嘢或者細嘢冇揾過， 完全抹殺咗呢樣嘢啊嘛。 咁佢呢度就帶翻出嚟啦，呢一集 即係死人冧樓佢先嚟嘅啫。 係，咁呢集就帶翻出嚟啦。即係其實個細路仔喂超人，咁佢又會理你嘅，其實應該唔理你啦，係咪？如果你以往嘅印象， 同超人翻身得好緊要啊！即係佢可以用 呢度咧，同翻。基斯杜法里夫嘅超人同埋呢个 Michael Keaton 嘅蝙蝠咧，佢一喺个精神上啊，佢连接啊， 系啊， 唔系佢唔系 某程度 咁简单啊， 佢 同 佢 唔系 想延续翻系咪？ 佢想系冇错，佢想你谂翻超人系咁样嘅，蝙蝠系咁样嘅，唔系好似之前大家即系印象，哇，有条友黑面令即系唔系咁，当然 Michael Keaton 个蝙蝠都黑面嘅，不过即系但系。系唔同嘅，你觉得上一集蝙蝠好似黐线咁啊？嗱，今集好明显冇黐线嘅蝙蝠。 诶，蝙蝠 今次仲有啲弱鸡添啊，个人有少少好似。 佢讲话点解佢最想超人翻，因为佢觉得超人比佢更加有人性，佢从来都唔觉得只系人，因为。 喂，同埋你今次又好明显佢高温嘅状态咧，系剃晒须噶。 系。 除咗開場揾阿潛水入嗰段流蘇之後，後屘佢就係剃到乾乾淨淨，但係次次佢一著蝙蝠裝咧，又唔知點解成面蘇根嘅，係咪化妝黐翻嘅咧？即係蘇根蘇係咪？揾啲灰色 一著咗啦， 嘴度啊， 把聲都沉啲嘅嘛， 把聲係個擴音器嚟嘅，呢個解釋咗啦，我唔怪事，係到頸箍嚟。 即係啲蘇根其實係蝙蝠裝嘅其中一樣嘢嚟啊！ 係啦， 咩啊？ 即係個蘇根係有蝙蝠裝嘅其中一樣嘢。 其實你見佢除咗都有嗰個嘴嘅，原來其實佢遮埋個嘴啊，個 <Okay. S 2> 嘴假嘴嚟嘅，原來。 即 你見到肉壁以外係嘴啊，原來 都係蝙蝠設定咁啊嘛，嘴都遮埋。 本蝙蝠設定？ 哦，原本 你個未來嗰個就遮個嘴啫，係嘛？原本嗰個都有嘴係嘛？ 誒，佢個嘴係有個薄紗遮住。 哦。Okay. 原本個蝙蝠有遮住㗎。 唔係，如果冇出過場嘅，但係睇翻設定咧，佢原本想出個蝙蝠俠咧，個嘴係有薄紗遮住嘅。 哦，咁乸型， 好現代啲嘅其實。 嗱，你見到佢咧潛水俠咧，一個飛身企翻喺蝙蝠架車，就甩咗個蓋嗰陣咧，又唔知點解突然間白面紅唇嘅喎。嗱，呢幾嘢嘢唔連氣啊，同大家講啊，大家有冇睇到？ 係，絕對係。 嗱，嗰一下嘢就似 Michael Keaton 啦，因為 Michael Keaton 反而係化咗個白面紅唇嘅喎。 哇，红唇烈焰啊，真系。你点解突然间又变翻苏根苏嘅？咁样你好奇怪啊？点解一阵一阵一时一样嘅咧？咁样系啦。咁跟住呢套戏咧，亦都好明显咧，将个蝙蝠侠同阿超人嗰种机嗰样嘢咧，系即系佢真系都讲到出口噶啦，即系咪佢好中意佢，所以佢整翻佢翻生咧？ 系啊系啊，同前世未见过佢咁样 嘅嘛。即照计佢就梗系唔系啦，佢唔系佢就系嘅，咁咪就系咯。 乜嘢？ 仲有最后嗰场咧，佢哋企个 机位喺度啊，特登企翻个比例噶嘛。 唔系，佢最后一齐企嗰阵，当然个天系红色，系橙色有关啦。即系嗰个就同佢而家正元能个 logo 系有关，但系重要就系咧，佢个 logo 都系神嘅啦，企中间嘅。点解佢系蝙蝠侠同超人系企埋一齐嘅咧？嗱，呢个系一个好强烈嘅 BL 暗示，我唔系讲笑噶。真嘅，你大家睇真啲，系啊。神奇粒个地位唔系佢哋啲女啊，系凑住啲细路噶，佢个地位今次系。 咁我都话， 直头有保证噶嘛，有保证。 佢都讲到明话，喂，我同班细路仔做紧嘢啊。 哦，咁佢眼中嘅年超人蝙蝠都系啦，但系佢明 显系凑紧， 即系啊，边 几岁咁嗌婆婆，都系细路噶，但 系咁边个系因为神嘅立而咩嘅先？咁啊就系 Cyborg 同阿 Flash 好明显系啦， 系 好明显系有呢个啊姐姐啊，有个姐姐喺度啊咁样嘅， 系啊，冇 错，系啊，咁啊超人蝙蝠就好明显，佢两条友积埋一堆咯。我感觉我觉得好强烈嘅呢、這个感觉系、 啊、所以为咗帮 熟光一拎根本系一个幌子嚟嘅啫，其实系佢哋要嚟掩饰自己嘅激情嘅一个对外宣传嘅一样嘢嚟嘅啫，所以好紧要啊！ 啊，咁日本都出 嗱，我解释点解罗星嘅出现 啊，同人 系点解罗星嘅出现令个超人唔打蝙蝠侠咧？一罗星令佢记翻喺呢条系佢条基友。因为佢从来佢就要嚟掩饰佢哋，佢真系记翻系呢个先系我条女，唔系阿魔星，系阿蝙蝠侠，放手，系啊，我全身同佢演绎下呢套戏啊 ，OK， 好得啊呢套，啊，所以后屘阿成啦，帮阿蝙蝠侠捻骨都冇用嘅，唔过电，你觉唔觉佢过电都冇啊？ 冇， 冇过电话， 有啲格格不入， 可能冇嘅， 系啦，有啲格格不入嘅，两个。 佢当佢按摩嘅咋？ 系， 啊冇啊，我唔觉得佢有过电。 冇恋冇情义结呢个正常啊，但系一个五千岁阿毛喎。 啊，咁佢哋都有啲恋冇嘅，不过喺阿 Martha 度啫，系咯，大家都。啊喂，大佬呢套戏阿 Martha 即系超人个老母，系靓过阿 Lois Lane 嘅，你睇真啲。 啊，基本上系。 系啊，如果佢唔系演个伯伯咧，我觉得佢个老母嗰个演员做 Lois Lane 有说服力啲啊。Lois Lane 做佢老母似啲啊，你明唔明啊？老得几紧要啊？个 Lois Lane 已经喺今次呢套戏， 真系即系相几远喎，同上集。 咁点算同上集啊？同上次做呢个 Arrival 都系佢嚟噶，你记唔记得啊？佢同阿神箭手，喂，唔系嗰时都仲系超人入边，哇，都点解咁样嘅？ 变咗， 哇，好唔襟摆啊！ 真系有啲奇怪， 有啲肥肿啊，开始已经系啊，嗱，咁所以其实呢套戏，你好似 d e p 落咧，其实有好多好得意嘅嘢。系啊， 喂 你要 dab 咯，同埋你要知先得噶。 系啱啊， 系咯，即系如果你唔知道，咁你睇，咁咪当然会少咗好多乐趣嘅。 嗯， 系啊，咁所以变咗你话呢套戏，如果你对 DC 嘅嘢其实唔系太知得太多啊，咁其实你睇咪咪有几个好似新超人咁样咯，咁样即系如果你对喺你眼中佢哋系新啊， 嗯， 咁的确系有 吓，我觉得佢演员嘅演绎得相当唔错咯，其实你睇翻雷神咧，佢就算对到第三集啊，佢其实都唔系好掌握到嗰种狂人嗰种。 其实你唔可以怪阿 Chris 嘅，因为你就算阿 Loki 咁啊点啫 ？Loki 好戏噶，你睇佢做第啲戏好戏。 系，但系都唔系好得嘅。 因为嗰套戏系唔系真系有咁多戏你可以演噶嘛？其实佢一套贺岁片嚟嘅，就一识唔知啫。 你完全睇唔到 翻佢最尾咧， 热热闹闹 系啦，佢系争最尾冇雷神地攞个挥春出嚟吓， 恭喜发财， 冇争在冇咁。 但你睇翻呢度咧，无论潜水侠即系神秘魔啊，同埋阿 Mila 咧，闪电侠咧，都系即刻上身咁嘅， 點解上身法呢？同大家講 一下。當然佢呢度阿 Mirror 影液嘅閃電俠呢，其實就唔係好閃電嘅，其實係似閃電嘅孫啊，同埋佢個老婆個 你講個細路仔嗰個 閃窩尼一次第二代閃入同埋閃煙頭即係第 即係細路仔嗰個 第三第四代閃電俠啦，其實佢將兩個角色加埋一個嗱，煙頭就好樣樣出於衝動啦，樣樣嘢都即係衝動得嚟唔會熬底嘅，佢完全就係勇氣當頭，同埋好點講咧，好樣樣嘢都好 curious 啊，咁好傻傻更更咁好急嘅，佢呢度係啦。Wally 咧，佢係一用超能力咧，就要狂舉25個漢堡包㗎啦。咁佢呢度係啦，正式 Barry Allen 係冇依咁嘅特性嘅。Barry Allen 其實一個幾除咗對住 Hal Jordan 比較友善啲之外，其實一個唔係真係好友善嘅人嚟嘅。 你講呢度就連電視版其實都唔同咗啦， 同埋電視版都通單咗，但係佢都係唔係一個好友善嘅人嚟嘅，好執著嘅人嚟。呢度唔係嘅，呢度唯一執著就係佢要同佢老豆翻案啫。但係平時佢係好隨和嘅。 嗱，所以呢度其實咧，呢一個角色同阿蝙蝠俠嘅關係咧，其實係完全對應緊蜘蛛俠同 Iron Man 嘅關係。 係啊，其實係似係啦。 唔係佢基本上羅賓嚟嘅， 直情係專登吸翻落去嘅。到底？是他們知道都是蜘蛛俠知道 DC 將會有一個這樣的組合，而他的蜘蛛俠就這樣做出來，還是到底是有了蜘蛛俠之後他們吸了哪個吸哪個， 我不知道， 肯定是吸的，哪個吸哪個我不知道，是吸的，是專登吸下去的， 一個 Mana 有一個剛剛是吧，這樣的角色明白， 即係佢又揸架車去車佢咁，喺山上冇攬，冇話誒唔係攬你開門啫咁，因為阿蝙蝠架車即時仲開門啊嘛， 係啦，你睇翻 咗呢一度， 你真係完全 仲有 做緊 嗰架車啊， 個角色嘅， 咁咪架車， 即係啊，某程度似蜘蛛俠啊，又似 Wally 同埋阿 Mark Allen 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覺得佢真係完全上咗身嘅，真 係似新嗰個蜘蛛俠嘅意思， 咁另外呢潛水俠咁當然佢唔係做返漫畫裏面 Alpha Carry 啦，即係 Alpha Carry 其實喺漫畫度冇乜特別性格可言嘅，咁呢度做一個爽爽地嘅牛仔型嘅人呢真係做得幾好。 咪佢唔係似返即係後咪癲咗嗰個咩，即係斷咗手嘅 嗰個周圍撩交打啫，就唔係咁有趣嘅人， 唔係佢好似咁樣咁係。 周 圍佢 都會做得好喎， 呢度 我掰潛水俠喎，雖然佢叫做套即係好似冇乜 show off 個係啦，即係佢 真係 佢冇乜 show off 啊，但係佢個角色夠鮮明喎， 鮮明 咁咩？幾句對白就完全交代咗點解佢自我放逐啦，即 係係啱 啱個編劇嘅功力真係有翻咁上下，喺呢啲咁嘅文搶戲度啊，但係你話整體夾埋的確 係編劇咪就係導演自己咯。 但問題夾埋就真係少一節節，但你話啲細節交位交代咧，其實佢功力的 一節節都話有機會係因為翻剪嗰個。 我都明白嚇，有啲因為一來翻拍，二來剪到阿媽都唔認得。 喂，我補翻頭先話嗰個蝙蝠俠嗰架車啊，唔係蝙蝠車啊，蝙蝠車我冇乜興趣啊，佢真係車啊，剪入嗰架 Benz 啊。 哦 ，OK， 嗰架 Benz 啊， 係啊。嗰個 Benz 好似係咪啊？新年好似話係。是不是說專登是專登整俾呢套戲㗎？ 係啊， 係嘛？ 係 出埋廣告啲 啊！幾靚嗰架車， 型到不得了， 真係靚。唔係，仲有啊，連阿神嘅合嗰架都係 Benz 嚟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 哦， 係啦，即係呢套戲嘅汽車贊助係 Benz 啦。哦，咁冇咁贊助咯，係咯。不過佢就冇話攞啲車去點樣撞嘅鏈啦，就冇啦。今次就純粹叫做啲主角揸啫，係啦，就係咁啦。純粹提供一啲車俾佢哋，叫做拍攝咁啦。 可能部蝙蝠車後面有個都有個 Benz logo 嗰個。 個引擎裏面原來蝙蝠係 Benz logo 啊，睇真啲。入邊有嗰個星喺度咁樣啊。不過火噴住嗰陣見唔到。同埋條底褲係著 Benz 嘅蝙蝠俠，原來嗰個冇除出嚟， 或者把遮咁樣 把遮，你 觉得雷神多啲喎，呢个系。系啦，咁咁啊，其实好多得意嘢嘅呢套戏。 同埋另外一样，同一个漫画，同一个卡通致敬嘅，其实有一幕都系嘅，只不过就唔系黐线嘅卡通，系隔离台嘅卡通。 你讲 Marvel？ 系就是、Ultimate Avenger 啦。佢嗰幕咧去咗个荒芜地带个渔港度揾 潜水侠。 潜水侠咧，基本上就系接近照得翻。Nick Fury 走去一个渔港度揾 Ultimate 嘅雷神，去帮佢手嗰度，又系喺度饮紧酒啊，同班村民喺度吹紧水啊。 点解佢要咁样致敬隔离台啊？ 差唔到力，差唔到力。但呢幕基本上系差唔多嘅。 但其实佢呢度睇好明显呢一个版本嘅潜水侠系雷神嚟噶啦， 系似雷神咯，即系个角色。 但佢好啲喎，我觉得佢做得佢咯。 系啊，佢真系好做得好啲，型型好多。 似雷神个 Chris 反而系似雷神个 Chris。 佢似雷神啲系啊，其实。 啊， 佢似啲系啊，佢似啲。唔系，因为佢之前有做过霸王神剑噶，啲人唔 buy 啫嘛。但其实我觉得好好睇，我觉得佢 同 呢个阿诺舒华真嚟噶。 佢呢個 version 嘅潛水俠其實都幾雷神嘅，即係個阿媽將佢擺咗人間啊，咁啊，但係佢雖然王子，但係佢同佢個 kingdom 係有少少隔絕啊，要危難先走翻去幫手啊。呢、這個唔係基本上都幾第一集雷神咯、啊。 係，但本身設定都係咁㗎嘛，即係漫畫設定都係咁㗎係嘛？ 漫畫設定係 C 五十二，即係咁嘅。之前都唔係好。 喂，你漫畫入邊本來阿潛水俠好陽光嘅，你成個都好似嗰啲咧拯力員嗰啲咁樣 嘅。佢都唔係咩碌嘅。 我沙灘拯救隊咁樣。 係啦，冇錯啦。 同埋漫畫度佢其實唔知自己係咩，突然之間俾人頂，所以俾人頂嗰陣時，佢一手抽起人，將佢掟到出村，掟出屋外，佢先知自己原來有啲唔妥。 即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 在 这个身份。 我是 有超 能力。是。那而且那时呢有做了一套电视剧呢，是有个潜水的这样的角色的、即是手游。 Man from Atlantis 嘛。 是啊，其实那个是我们那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翻版的一个潜水盒来的嘛。 哦，那个制作组自己都认的。 是啊，但是那套又不记得了无线那时叫做什么，但那时我们有看啊，这里。 是不是深海怪杰这么上下，不知道。 咁上下啦，好好无厘头嘅个名唔记得啦，系啦，佢又唔系叫乜乜侠咁嘅，因为佢里边咧佢冇超人衫嘅，佢就真系一个人咁咯，但系佢只手有扑嘅， 系有扑， 系啊，游水好快啊，咁又可以喺水好耐嘅，佢仲咪净有腮嘅咧？我记得系咪 有冇腮 ？Hellboy 咁样， 讲佢由阿兰迪斯尼嘅人， 系佢人样嘅，即系 人样嘅， 手有扑之外就其实平时 其余全部人嚟嘅，明白， 冇分别嘅。 唔係好似潛水俠咁，每一段時間要落翻水浸一浸咯。 佢有冇可以同啲魚嗰啲溝通嘅咧？嗰個我又唔記得，好似冇喎。 應該冇。 佢淨係游水咯，淨係水嘅呢個能力咯。 游水好快，同埋比正常人大力都幾多咯。 嚇嚇係咁，但係佢嗰個都係翻啲即係罪犯嘅啫，就唔係講有咩怪。 因為啲人對潛水俠嘅都有少誤解，以為佢都正常人都幾廢。其實佢係除咗超人神奇蘿蔔同貓嘅 Manhunter 之外，佢算第四大力㗎喇。佢可以隨手掟起呢個潛水艇。 就竟然係大力嘅，呢個之前唔覺囉，係囉。 佢可以將個潛水艇由水底，佢自己唔喐啫，通常召喚啲巨型將佢，但佢係真係有能力將個潛水艇掟返出水嘅。 係啊，喺卡通睇唔到呢樣嘢嘅，冇乜點講。 出水。 即其實係超大力嘅，咁咁呢一套你會覺得啦，即係佢都係神級嘅戰鬥力㗎啦，你都睇 到。佢同你正常蝙蝠俠埋唔到 Stephen Wilson 㗎嘛，佢係可以同 佢可以壓到嘅，擋到佢個斧頭咁嗰啲衰嘢囉。 嗱呢一度呢力量差距呢樣嘢呢亦都係另一樣嘢要講嘅，因為呢你睇 Marvel 呢佢講就講話佢哋係咩能力咩能力，但每次去到復仇者嗰陣呢你睇唔到佢嘅能力有差距嘅。 睇唔到㗎，你美國隊長照可以照我一嘢挡咗雷神，正常应该冇乜可能。 吓，我见到雷神 你嗰个嘢 打低阿霍添，你觉得 咗拉 就算你嗰个嘢硬过，你个盾硬过美佐拉，你都冇可能。 唔好讲个腿啦，如果讲个雷神就咁可以同阿霍打仲打赢，咁你觉得有冇啊？ 冇可能啊！ 咪系咯，即系你喺马卡普嘅世界咧， 好大 力俾佢哋。 但系漫画度佢同超人对打咧，连埋个腿都俾超人一手揈咗佢，跟住就打到。 即 係 力量差距喺 Marvel 其實係冇表達出嚟嘅，即係每當佢哋一齊嗰陣咧，佢哋係刻意將佢哋啲力量咧拉翻似均勻，你就唔會覺得咩邊個好弱啊，邊個勁，即係可能佢有勁少少，有冇咁勁，但係咧佢個差距好細嘅。咁你今次呢度 DC 佢就好誠實地咧，佢將嗰個力量差距表現翻出嚟。當然佢呢度個神力再好似比以前勁咗好多嘅，你睇下。係係 勁咗 好 多 佢。你睇到佢同超人打 嗰個勁好多。 你睇到佢兩個，佢幾個四個人同超人打嗰幕，佢轉變下諗住冇人睇到佢點喐嘅，超人係冇。 超人可以及到佢嘛？ 啊，仲可以追住佢嚟打，雖然打唔到。速度上好明顯已經表現到閃人快過少少嘅。啊，力量上兩個人可以，兩個人先撳得住超人、閃水俠同埋神奇女俠。即係你睇到佢係好一層一層嘅。嗱、啊、，Stephen Wolf。Aquaman 勉強可以擋到，Aquaman 勉強可以擋到 Stephen Wolf 神奇女俠，其實同佢差唔多平手咁滯。超人就捉住佢嚟打。 嗱，佢最尾超人咧係用一個吹動風咧嚟迎接咗把斧頭啦。佢哋話咧呢一樣嘢原來都係致敬翻即係嗰時基斯同埋尼夫，因為佢話之前再拍嘅超人都冇再做嗰啲咁嘅嘢嘅，即係佢要吹咁可以。係 未吹風？ 佢話呢度咧係專登咁做嘅。 但系呢度喺漫画系超人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之一， 系 成日都用嘅。佢遇到海啸都可以吹，将佢吹 吹 嘅。系小型海啸系。 咁赞。 但系就算你动画度都好少，动画度咪通常佢飞得好快或者无端地下作条坑咯、 啊，佢可能宁愿射光啊，佢可以镜塌边咁啊嘛，佢嗰个射光啊而家， 吓很慢很慢，一瞬 可以爆晒噶嘛，好少好少，所以佢呢一幕系专登致敬就系、是、电影咯，咪就基斯同埋里夫， 系不过基斯， 咁佢都成日吹风噶， 都冇用，你连 Smallville 啊有咩都冇，啊反而 Supergirl 嗰度有用， 哦。 吹熄个着紧火嘅引擎，未珠结冰咁夸张。 但系 Supergirl 入面个 Superman 有用啊，定系 Supergirl 有用咧？ Super 嗰度明显就 Supergirl 强少少。 Okay. 你吹到结冰喎，边度有啊？你吹到结冰嚟，你激到啊，你夫啊？ 系嗰、那个就 吹到结冰啊，大佬。 啊！基斯 同法里夫嘅意思都唔知结到咩程度啊！即系你唔系咁以结嘅，佢可以打碎个斧头，即系嗰下嘢嚟。 即系 Exosteel 咁。即系唔知冰封咯，直头坏死咗，物质都改变埋。 物质都裂埋噶，你都唔系冰封咁简单。 你咪好似阿 Kevin Dawson 中咗嗰个液态氮咁咯，已经 系啊，差唔多。 系啊，应该啱啱。 系咁啦，跟住佢一劈雷，佢可能嗰嘢都唔使噶，俾个手指一弹，佢已经爆噶啦。即系佢把斧头已经废咗啦，其实因为咁样吹咗几犀利，即系可能你攞支 lightsaber 咧，佢一吹咧变咗条雪条，条光都变咗雪条啊，就会唔会啊？ 系，咪同我几 睇到 Stephen Wu 咧，即系佢讲到 Stephen Wu 系完全冇得打啊，咁所以啲人用呢个理由觉得点解个间隔咁远好大？喂，你等我知道， 其实都唔系弱，系超人太强啫。 系，因为太强嘅，佢特登做到君临嗰种感觉嘅。 系，之前一斧头就可以劈死个绿灯侠，咁点叫弱咧？ 唔系弱唔弱就系佢有冇输啊嘛？而家啲人成日都系用一个结果嚟去做一个判断嘅。 咁啊，呢度讲到超人，真系再俾佢哋高一个 grade 咯。 其实呢个我哋上次有讲个龙珠呢样嘢咧，其实呢样嘢咪 exactly 系咁咯。咁你超人再嚟咪即系悟空翻翻嚟，咁你唔通有得输？ 咁系。 咁呢度已经冇讲佢话喺阿界王星练咗嘢啦吓。系。系咯，即系佢都系原本都系咁嘅啫吓，即系冇话强到咁，即系你可以话佢复活之后强咗噶嘛，你可以咁讲噶。 我漫画度的确系嘅。 系啊，多咗好多能力。 生之后佢个。 佢个 Porter 成太阳能嘅能力高咗嘛。 佢呢度就已经冇咁讲过㗎啦，咁只不过佢原先都系唔劲嘅。 同埋一个外星嘅神帮佢復活，咁所以佢对魔法嘅抗拒能力亦强咗。 哦。 你讲漫画 啊。漫画里面。 咁就漫畫佢變過好多狀態啦，有紅色、藍色，有即係有好奇怪嘅狀態，咁有長頭髮、黑色花咁呢啲，呢套戲完全即係 skip 曬呢啲嘢啦。佢淨係用佢叫做黑化咗十分鐘咁嚟同佢哋戰鬥，已經即係草草跳過咗。 即係亦都有啲人好唔滿意點解套黑衫冇出場啦。 唔係，因為喺超人復活呢個咁長嘅故事裏面，其實呢度就冇用翻嘅，的确 系你好难用翻，咁 冇办法，冇办法。 你如果要用翻，咁四个 假超人 都用唔用啊？ 你宁愿开一套好过 好复杂，所以条好复杂。咁我就怀疑佢会再死嘅，之后你放心好。 系 超人可以死， 因为而家做到咁佢咁均匀啊，我感觉。 其实佢冇真系 好危噶嘛， 真系 死啫。你对地形咁样，你好啦，你一定讲佢，因为有啲机会调走咗佢。或者落咗去時空咁樣，你整啲橋壁怎樣整唔見先得㗎？如果唔係你哈哈咁樣贏曬咁都冇人搞，咪咯咁解啫。 你想睇佢死 今次 係 打死啫嘛？嚇邊套啊？ 新年年中會再拍《超人之死》嘅卡通版。 哦，卡通版。 我哋講卡通，咁卡通唔出街。嗱，你講起《超人之死》咧，同今次套戲其實都有關係。即係佢話點解呢套戲係11月17日上啊？ 哦， 其實就係《超人之死》個嗰個條漫畫出版嗰個日， 嗰一期，哦， 佢神五期咯， 係啊， 哦， 佢專登嘅， 專登嘅， 明 白明白， 咁啊都有啲咁嘅關聯喺度啦，咁就唔係因為17係美國啊，美國係17數啊嘛，即係五上噶嘛，香港咪叫做早咗一日咯，係， 冇錯， 即係咁啦，咁其實都有啲致敬日子啊，有啲嘢嘅。系啦，上次系复活节啦，系嘛？即系超人死嗰次系玩复活节啦，咪唔出奇啊！鬼佬好中意啊，唔出奇啊。 明白。 即系你就啱个期，好似有少少意思咁呢个，唔系即系以前你等于圣诞节会播啲同圣诞有关系戏啫，咁冇乜。 咁呢某程度都一种彩蛋嚟，呢啲我谂外国人。 彩蛋嚟，系当然系啦。最屘攞个挥春出嚟恭喜发财都系彩蛋嚟嘅。 咁我想問 下，做啲乜雷神做咗就係㗎啦。 冇恭喜發財，佢哋有講中秋節快樂啫。另外拍片， 佢應該喺世界各地都補翻一個 ending， 係嘛 ？OK， 中國發行嗰日補翻一個恭喜發財咁樣嚇，即係叫成班友喺度係嘛？咁唔知日本就乜嘢啦，跟住韓國又另外啦，跟住嚇，係咪應該係咁啊？ 咩泰國潑水節咁啊？雷神啊潑水咁啊！ 唔知啊，去到印度啊，粉粉啊嘛，七彩噶嘛。 系啊， 就咪有啦，唔係阿康咪玩咗咯，綠色粉啊嘛。 咁 係 喎，玩嗰啲粉色啊， 係咯。咁咪可能佢哋唔同人咪唔同顏色粉咯，咁啊都係喺呢個印度新年咯。 哦，有啊，呢個直情海報係咁啊。 仍有啲嘛？ 啊，佢有幾張海報就係你 咩一提出嚟跳翻場印度舞，阿雷神哋係嘛？主要世界各地都要整翻一個唔同嘅版本咧，臨尾做一做嘅。 超人跳印度舞有啊，出過印度拍過幾套添啊。 唔係講超人啊，即係講阿雷神啊。即係我咪話佢係雷神，你嗰套戲基本上係用一個賀歲片嗰種咁嘅即係套路去做啦。即係咁，你賀歲片都係而家啲賀歲片都係打噶嘛，其實都唔係一定係開，即係係笑㗎，即係 唔係處境式喜劇。 係啦，咁但係佢就打得嚟咧，總會係大家係有啲笑位啊，咁同埋開心心啊咁樣嘅。 即係最後大團圓嗰啲咁，所以永遠最後都係咪先？ 係咯，咁最尾個彩蛋就係恭喜發財咯，咁你會覺得咁樣正啲啊？再 係 喂，咁我又想問啦，懷念講開彩蛋，何明，我想知咁啊，超人同呢個閃電俠邊個贏咧？ 嗱，幾次啦？頭一次 係再。 啊！ 唔係電影版呢個啊，電影版呢個冇講啦。 如果冇記錯，70年啦，就係喺閃電俠嘅書度嘅係平手，跟住再癲啲70年代中期，鬥到上太空就超人贏。 嚇！上太空咪梗係超人贏啦，係嘛？ 啊咁啊！ 咁有冇啲平地嘅平地戰爭？ 閃電俠點解可以鬥到上太空嘅咧？我想問啊，閃電俠點鬥到上太空？ 70年代嘅漫畫比較低能少少嘅，閃電俠太空照跑， 即系炒漫游，即系2001炒漫游咁样嘅。 佢解 冇咗个地下系跑唔到啊，老细。 系真啊嗱，佢唞到气都勉强可以用佢嘅护身 aura 去护身嘅光气去解释啊。啊咁，但系点样跑咧，有少难度。OK， 咁新呢一次喺90年代咧就闪电侠赢好多啲 啊，好、哦、OK 啊， 即系反啊，俾翻个安娜闪电 侠赢。正义联盟卡通都跑过噶啦，都系闪电侠赢。 喂，你而家闪电嘅设定可以超越光速啊，大佬。 系， 所以佢可以超越时间啊嘛， 系可以搣到时间添。 个取消咗佢可以超越光速呢样嘢噶嘛。 最近呢次就几个月前，都系佢同 Wally West 即系第三代闪电侠跑咧， 即系 都系 Wally West 嘅。 哦 ，OK， 再输多次俾 Wally。 咪即系冇办法，你超越光速已经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极限啦。 唔系，仲要 Wally 以前超人可以嘅，但系后屘而家冇啦。 啊 ，Wally 其实系快过 Barry Allen 嘅。 哦。 定系你话超人系喺太空就可以超越光速啊？ 超人喺太空系可以超越光速，喺地球佢嘅设定就 mark 50。 点解争咁远？ 空气阻力。 达唔到。我可能要 對距離， 因為解釋就大氣嘅大氣問題， 摩擦頂住佢咁樣， 可能咯。 合理就唔好講啊，漫畫書。 你講超人嘅力量成日改嘅，以前推喐星球啫嘛，而家冇咁誇嘅。 咁都仲有版本嘅超人推喐星球，有一個叫 Superboy Prime， 佢就係完全係70年代超人嘅神力嘅。 咪舊嗰個咯，就係舊嗰個。 佢同另外一個。英雄 cap， 佢两个斗咧就唔只系整烂个星球，系将成个宇宙引爆。佢同另外一个英雄叫Captain Atom 嘅打，两个都释放尽力量互助。 传说巨神都得嘅呢啲。 宇宙冇咗。 咁呢啲就以前就比较夸张啦，张超能力。咁而家就希望啲故事就有啲故事。咁如果你劲得就冇古仔啦。 劲得就冇戏唱啦，咪咯。你太夸张。 你如果去到呢个地步，你搵咩同佢打呢？ 系，冇错。 咪同埋嗰个所谓快就唔系快啊嘛，系佢而家系玩紧闪电可以超越时间，而玩紧时间呢个古仔嘛，唔系因为讲紧快啊嘛。咁所以佢一定系超越光速。 而家嘅超人其實就唔快過光速，係接近光速啫。點解佢可以喺星際之間穿越咧？係佢可以揾到啲蟲洞啫。 嗱、你記得基斯動阿李夫嘅第一集咧，佢係可以快過光速啊嘛。咁所以佢咪可以翻翻去即係幾耐啦？十分鐘啊！即係總之可以趁嗰個災難發生救翻阿 Lois Lane 啊嘛。咁你見到嗰時嘅超人嘅設定上，佢都可以穿越光速嘅。 嗯， 係。喂，佢嗰阵时其实真系好70年代超人嘅设定嚟噶。 佢 基斯同法里夫 咪就系70年代嚟嘅咧？咩好似70年代啊，大佬？ 七十 年代漫画里边嘅设定 ，OK 啊， 系当其时系嗰个时代。 咁你七十年代有唔止佢啊嘛？当时有套佢之后仲有套 Super Boy 嘅卡嘅真人版啊。 嗰时你觉得好自然噶，超人快过可以快过都冇乜。 咁佢个力量都 turn down 好多，唔系佢咁噶嘛？ 嗰时你唔觉得好咩夸张嘅，即系其实系正常啊，超人快好速，你而家谂啊，先至唔好正常。 而家闪电侠可以咯 吓， 而家变咗 真人版，你而家 闪电侠不嬲都可以 教 嘅。可能佢想即系做翻个差距，咁如果即系超人又系咁快，闪电系咁快， 咁闪电好似冇咗特色咁样， 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其实闪电仲快过超人嘅，即系其实即系超人咧就系比较乜都有， 通用能力好多都好劲， 好多少少 佢都好劲。 另外 專門 嗰個咧，係啊，專就有飯專，即係好似再做人009咁樣，咁啊總有個飯專噶嘛，人哋隔其他啲再做人。 冇錯， 解。 再補充少少，另外一次超人同閃電俠嘅人物交手咧，就係喺 Smallville 嗰度啦。佢同 Buck Allen 即係閃電俠嘅孫鬥快，佢啊閃電俠嘅孫係跑完，企喺度等咗幾分鐘，啊你終於嚟啦！ O K， 咁我想問下啦，超人到底係跑啊定係飛先 ？Smallville 邊度識飛嘅？ 啊， 唔係你話佢爆咗幾次啊嘛？咁佢係飛嘅喎，佢 都 係 跑 嘅 喎。 但係超人係飛喎。 除咗最近依最近依同窩鏈咧，佢就飛。 係咯，咁咪出貓咯。係咯。 但閃閃俠都贏啦。咁啊， 即系话超人流咯，飞 即系流。 喂，而家大气内音速50倍同光速点比啊？ 系啊， 即系漫画表达唔到佢快个速度嘅差距添啦，差唔多啫，都系快啲咗。即系当然冇冇话佢真闪电侠真系跑紧光速。 系。 唔系咁又咁啊？唔系，如果佢跑到超咗光速咧，佢应该输。咩？佢去咗琴日啊？ 系啱啱啱。永远冇个结局啊！ 调翻转超人，我等你成杯啊！喂，唔系啊，系我跑到过龙翻咗去琴日啊！ 我喺琴日就等。 系啊，即系咁，你咪即系输咗咁啊！超人就话耶啊，咁样完场啊！ 咁系 系咯，你跑过龙啊嘛，翻咗去琴日啊嘛，咁你咪输咗咯。 另外一个彩蛋咧，香港就系 你都冇去到终点系咪先？ 冇错。喂，睇翻另外一个彩蛋，香港人冇乜反应啊，但系喺翻 YouTube 里边有人偷爆。个彩蛋嘅时候，个个喺度拍晒手掌，我竟然喺美国。 点解咧？ 即系你 讲有咩好拍手咧？ 丧钟嗰段， 第二个彩蛋啊嘛。啊 ，Let's go！ 红咗肉出嚟，跟住游艇突然啊 ，Death Stroke 嗰段，有咩好拍手咧？其实与我都好无厘头嘅。 啊，唔系，因为自从因为呢个漫画人物本身系，即系如果睇漫画人都几中意嘅一来啊。 哦，如果话嗰个人物出场，佢哋会欢呼唔出 場。如果唔系 Marvel 都唔使删晒佢啦。 系。 吓，但你话嗰段戏本身系咪真系好个彩蛋好咩？我唔觉得唔会，我都无厘头咯。 咁啊，有啲有意思，因为你呢个正义联盟已经打紧外星人啊嘛，你而家出翻啲即系人类奸角咁，好似好削咁，即系个感觉。 其实就唔系噶。其实唔系嘅，因为嗰啲同佢哋宿敌嗰班人咧，永远同佢哋纠缠啦，可以。 即系宿其实系你当佢奸嘅蝙蝠咁上下，佢系真系一个人可以打败成队 Titans 嘅。 系。 吓， 但系佢系人嚟嘅啫，系咪冇超能力噶？ 系，明白。 唔死得算 超能力 啦。 吓？ 唔死得啊？ 即系有 Deadpool 咁，真系。 哦，即系佢系 Deadpool 嚟嘅，其实 系， 不过应该系 Deadpool 就系抄佢喎， 正经版嘅 Deadpool 啦， 系咯。 但佢嘅不死系边度嚟嘅咧？个力量？ 哦，佢用咗啲即系俾政府捉咗去做实验，打啲超级士兵嚟清。 哦，即系。 但系咁佢个不死系会复生啊，定点样程度咧？ 快速复原啦。 即系旧版 Deadpool。 即系佢本身 啲 罗 人嗰 只。即係 immortal 咯，即係如果唔係即係例如超人將佢燒到變碳咁咧， 咁佢甩咗個頭可以生翻嘅， 即係生隻手出嚟可以唔係啩？ 咁啊唔會， 甩咗個頭可以生翻， 冇咁誇張。 哦， 我冇咁誇張。哦， 即係唔係一個超完全致命嘅傷咧，佢基本上都係唔會有事嘅。 因為阿死侍甩咗個頭喎，可以 係咯。冇咁誇張，佢試過俾人炸到變 Kentucky Fried Chicken Extra Crispy 都可以復原， 咁樣， 仲要喺3000多尺嗰度搭咗落嚟， 係， 咁都唔係正常人係嘛？ 3000多尺好矮啫，維斯理喺呢、這個飛機咁高嘅，講個小説叫大廈。 系 吓，佢喺嗰度揦住浴缸嘅嚟 ，OK， 我唔知嗰度几多萬尺啦 ，OK， 你咪试下。 答唔到你真系唔知。 即其实呢啲嘅表达咧，就是、你话唔话佢系超能力嘅啫。 OK， 即你唔话佢系超能力，你话佢系乜都得嘅，你话嗰啲叫 lucky 都得噶。 系 系咪？ 即行运超人。 系啊，系啊。 啊， 咁你话 系 超能力咪超能力咯。 Danny 真系出个角色叫 lucky 名。 我谢咁啊。行運超人嗰啲都係超能力嚟嘅，係咯，唔係即係某程度，唔係某程度都話食飯屙屎同踩屎都係超能力。你冇聽過啲人 即係 撞鬼啊？ 人係啊，黑貓會調轉啊嘛。 唔係成日撞鬼嗰啲人就話自己有咩陰陽眼啊？係 啊 係。其實你係同踩屎有咩唔同咧？成日踩屎咁係咩咧？咁即係你有特殊能力，所以你成日踩屎。 即係你成日舐嘢啫喎，係一種超能力，咁你睇你點睇嘅啫，有時啲嘢係嘛？即係你可以話你次次落身去搭巴士咧，個巴士就啱啱走咗，你可以話係超能力嚟㗎。 係或者啱啱都有巴士等你㗎嘛？ 嚇唔知啊，都係一種超，因為你嗰係一個必定發生喎，仲唔係超能力？ 係 係啊，咁 Steve Wilson 喺漫畫度佢表達到佢咧，揸住把殺神劍咧，一嘢懟落 Firestorm 度引爆佢。叫花針即刻飛出大氣自爆，就跟住順住個軌道等閃電俠自己撲埋佢個棍度，斷咗個水斷腳，咁啊跟住綠燈俠埋去啦，佢就掟個音波彈擾亂佢，咁就一拳憑低佢啦。 即係你講而家就係呢個 Deathstroke 呢個角色啊嘛。係 啊。佢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呢個地步嘅，所以唔係人類就弱嘅。 喂，但係最弊以前嘅呢個嘅所謂末日聯盟啦，即係 Lex Luthor 為首嘅，其實都未有呢個 Deathstroke 嘅角色㗎，我記得嗰時。 卡通當然冇啦。咁如果你喺漫畫度，佢嘅所謂 Injustice Society 咧，佢係其中一個 key member 嚟嘅。 哦，即系漫画系有嘅， 同埋你睇翻记者嗰阵时， 唔系喎，但系嗰时佢哋唔系话佢主要啲角色咪啊绿灯侠个对头啦，即系嗰个黄灯黄戒指啦。 主要当然系啦， 咁啊有 对 星星嘅喎， 系 有对好似金刚咁嘅嘢喎。 都系闪电侠嘅对头啦， 吓佢同埋有个唔知咩系咪咩 Freeze 啊，即系都系闪电侠嘅喎。其实佢话佢今集其实有暗示过呢啲嘢嘅。佢話佢件衫咧，其實可以防止呢個 freeze， 佢有咁講過㗎。 哦， 即係嗰個閃就係件衫，佢有咁講過嘅。咁所以佢就話有暗示咧，其實佢有呢啲敵人，或者會將會有呢啲敵人啊。 咁你一定要有咯，因為點解佢老豆要坐？點解老豆要坐監？就因為reverse chess 殺死佢阿媽啊。 即係呢個逆 閃。係咁，但係唔係呢啲星星啊？唔係嗰個 Fizz 嗰啲啫，係咪？係咪 Fizz 手叫做啫 ？Mr 咩？咩唔識？ 你講 咩 ？Captain Fizz？Captain Cole？Cole 係 Captain Cole 係啦。即係咁啊！呢啲唔關事噶嘛。咁但係呢啲就係會同呢、這個嗰、那個末日聯盟有關係咯。佢哋就係話。 O K。 係咯，好咁因為。 咁仲有神奇女俠啊，咪成日打嗰只好似炮咁嘅女嘅，冇啊，呢度都冇見過嘅，系咯，即系呢度佢仲系打人嘅啫嘛，神奇女俠冇打過啲怪嘢噶， 咁可能要留翻下集先出啦。佢 系會出噶啦，會出 嚇，佢一打戰神咯，咁仲乜有咩敵國可以強過佢咧？ 嗯， 系 咪嗱？如果你講嗰啲神，你數翻啦嚇，佢開頭嗰啲咩啲神出嚟幫手，即係話古代嗰度打走佢哋，第一次打走佢哋，同埋流落咗三個 Motherbox 嗰扎神啊，你數翻啦 嚇。係數翻。 有啲咩喺度？有個放電，跟住有個女又隻手唔知發曬光啊！ 火焰手嚟啊！那個火焰手掹住。 乜鬼嘢嘅？跟住其實都係有個好似綠燈俠咁嘅外星人咯，跟住佢掟個綠燈俠啫嘛，即係個出界自己飛走 有個放電嘅，咁因為我冇睇清楚尾個介紹嗰個佢話咩，咁 佢冇講嘅，佢冇講嘅，佢冇話。 咁有啲人就話佢應該係宙斯，有啲人咧就 有啲恐怖， 就 你話 放火，放火喺漫畫嗰度就應該係 Vulcan 咧。Vulcan 是神族啊，咁但系有另外一個角色嘅新落 Vulcan 咧，就是、專門為咗對付火星人而創造出嚟嘅，攞取 Vulcan 嘅力量為傳因子去做出嚟一個角色，新落 Vulcan 嘅喺漫畫度嘅，會唔會介紹出嚟就唔知啊，因為呢啲好 minor 嘅角色。咁啊，用火箭應該就係 Vulcan 啦，咁。放電有啲人話石山，有啲人話係宙斯咯。但係睇翻你，就算之前個宙斯唔係 嗰個女嗰個咧，射箭隻手著曬光嗰個邊個嚟嘅？ 咪就係 嗰個真係唔知啦。 唔係嗰個， 唔清楚嗰個啫。如果射箭， 即係總之佢有扎叫做眾神啦嚇，唔知係咩嚟 啦。如果你話射箭 如果 到底同后来嘅故事到底有乜嘢有关？ 如果神话传说，理论上就应该射箭马典娜咯。 哦， 嗰类啦吓， 但系唔系光箭马典娜，都系射箭嚟啫。 唔系嗰件系星矢系嘛？嗰啲箭本身 啊，咁马典娜咯。如果射箭有， 嗱嗰支箭系星矢啊！我讲。 好、啊、OK， 嗰啲箭嚟精緻嘅 ，OK， 咁啊，哇，咁要 crossover 喎，冇黃金 喺呢度，嗰度燒燒下有幾個五小強行出嚟啊嘛，係咪喺火度？ 喂，依個冇黃金聖衣，依度個個著到蛇人咁嘅啫喎。 阿神嗰度睇真啲，咦 ？Who's this guy？ 喺度係咁講話小宇宙， 亦都有人爬咗，點解啲亞馬遜人今次要搞成咁咧？ 搞成點咧？ 係搞成點啊？好差咩？ 神奇立啲衫好唔同喎、 啊。我啲衫系有系、 啊、 有啲 呢度变咗三点式嘅全部， 但你唔好唔记得嗰度已经过咗成个世纪，咁可能 系啊， 可能阿神奇女侠咧喺法国咁，你知经常寄啲时装杂志翻去老家，你明唔明啊？ 啲人就话咧，呢个又系 Seth Rider 嘅特色，中意 show off， 影响咗佢啲时装触觉，所以就。咁都好闷嘅啫，平时你估嗰班女人平时成日练舞咁，有时车下衫都出奇。 有啲就手手脚脚之后，基本上系包到含嘅。 咁我觉得服装嘅嘢每次有少少变化都系为咗出玩具嘅吓。 哇，唔系 嗰班超人啲衫都有唔同噶，都有好少嘅分别噶，同之前咁。 有分别啦，啲 pattern 其实睇真啲有。 有分别噶。咁呢啲我觉得系赞助商嗰边嘅 request 嚟。 但呢个分别少咗，你好难睇得出呢个就。 哦、你放心，当你玩玩具嗰阵，佢会 detail 话都俾你听我分别喺边嘅。系啦，咪你超人嗰件嘢，今次唔系有啲位系令，跟住啲位系哑噶嘛？ 系啊，有少少唔同，同埋佢 少少， 佢个即系佢腰带纹。 但系佢当佢之前都系着呢件噶，因为佢电话影嗰阵，佢已经着紧呢件噶。 系咯、 啊，哦系啊，系。 即佢唔係話佢換咗衫啊，係個設定改咗啊！你應該咁樣理解。 係啊，係啊， 舊咗啊！你睇翻之前個腰帶位係粗好多。 改咗，咪你當佢設定改咗，明明佢未死都已經點解已經著緊呢件嘅咁？係 咯， 咁嗰時唔係著舊嗰件嘅咩？咁佢唔理嘅，你到佢 改咗㗎啦。擺埋咗一邊，費事再著。 冇。咪你即係問阿吉田咧？點解咧？做下又換咗件皮套，咁嗰件爛咗咪換咗件皮套？點解啫？咪唔同一樣咯，咪唔同一樣咯。 咁所以而家啲超人要唔要佢致敬有幾個形態咯？ 咪啱噶啦，所以啲玩具咪可以再翻出咯。其實呢個係冇都唔該你整到有啊，而家係。但佢有件衫都係好鮮色嘅，今次唔係上一集咁嘅色嘅，即係似翻上次套戲多啲咯，係咪一樣嗰陣？ 套戲啊，你唔出，你 TVS 嗰套其實係黑好多嘅。 我嗰個黑好多，係咯，唔係今次啲總之啲紅啊藍嗰啲好鮮嘅，哇！超人嗰個 logo 真係救命，熒光嘅大佬生啲。 唔係同埋超人件衫 紅色嘅， 有 一個 金屬感啊，零立立咁樣 嘅你睇翻其實都係淺色咗㗎。 係。 系浅色咗，明 我覺得最尾咧，應該係蝙蝠俠送條底褲俾阿超人，即係終於有一條紅底褲。咁條超人又著啊，好唔著又唔好咁樣，好似即係好核突咁樣。誒、哎，著面啦、啊、咁，明唔明啊？ 喂，但係 爛色嘅，翻翻爛色出嚟。 你記得翻翻面穿嗰套衫㗎，大佬直頭變咗基佬咁。如果有條紅底褲。 下次仲機啊！你睇住兩條友機到出面啊！ 有條紅底 嗰啲肌肉位咧，顯曬出嚟喎。 佢下一集叫 BLS 啊，唔係 BBS 啊。兩個 BL BLS 啊。 系啦， 咁你谂下啦，我包起阿超人噶蝙蝠侠咧，你见唔见到啊？阿超人问佢啊，点你点帮我赎翻嘅？我冇成间银 行买咗佢， 佢咪包起咗阿超人。 翻间屋使唔使买间银行翻嚟？ 佢 Mini 系要包起超人，你要明白个真正个含义。 咁喺漫画度都系超人喺。 佢冇再問佢㗎嘛？咦？點解我報館咧？我冇翻工，成年佢仲唔炒我魷魚？我連間報館都買埋啊嘛！ 我唔係，喂，間報館就 Lex Luthor 買咗。如果漫畫度 咁大鑊， 我呢度未啊，可能呢度未買啊，可能啊，係啦。 哦，蝙蝠俠有自己報紙嘅， 係咯。 咁咁蜘蛛侠应该走出嚟问下啦。咦，点解我个老总走出去你个咸城做呢、這个嗰啲叫咩啊？佢叫 探长。 佢咩？ 警 吓？ 编辑总编辑。 唔系，做翻哥顿局长啊嘛，做局长啊，系咯，系咯。点解点解我个老总去做局长嘅？咦，你边位啊？哦，我 呢 度翻嚟。 呢度好似未系局长，呢度你睇翻介就 commander 啫。 我呢度未系局长系嘛？咁但系嗰个系啊系啊蜘蛛侠个老总喎。 系。 系咯，啊蜘蛛侠，咦呢边位啊？我哦 ，sorry， 行错咗隔篱，系 诶翻两份工唔得， 系咯？点解嗰啲演员走嚟走去啊？ 系啊，佢即系其实暗串紧政府操纵住传媒嘅，其实即系差佬 咁跟， 其实做埋报社， 做 即系老板嘅 咁样， 即系 咁样， 唔系即系阿 Iron Man 哥都系话，咦？点解我老豆喺度嘅嘛？ 嗱、啊，睇嚟今次可能閃電俠嗰套戲會玩大翻啲啦。咁啊，因為佢哋一路流傳嘅消息就係 Fastpon 想玩幾大咧，就睇今次嘅票房啦。 係， 我其實票房應該冇得輸嘅喎，你又放心喎、 啊。如果我點都 你唔好唔記得三億幾啊，你收十億都可能蝕啊。 嗱， 你話呢套拍到三億唔係啩？正義聯盟拍到三億， 係啊。成本生幾？ 我就覺得咧，佢今次咧係只係為省招牌嘅啫。 係。 佢只要唔蝕，佢就當 平。係啱啱啱，我都。 咁啊，你唔蝕就基本上係嘅。你睇翻試影嗰個大陸人反應有幾高，你都知道基本上見咗底嘅。 嚇！咁當然啦，你依然有好大班人咧係覺得唔得嘅呢套戲。咁呢、這個，如果你一開波就已經剔咗曬。你係即係我剔低意思，即係你又唔係話一定係企喺 Marvel 就打 DC， 即係如果你係好希望咧，所有嘅超人片都係要照跟 Marvel 嘅模式去拍先至叫做好睇嘅話咧，咁呢個冇可能嘅。 嗯， 嚇、啊，呢、這個冇可能。 實際上 Marvel 嘅模式係咪好已經你睇翻復仇者第一， 我已經除咗 第一套 Marvel 模式當然係 work 嘅，咁但係佢係其中一個模式啫。咁係咪一定要所有嘅超人片都要咁拍咧？ 去到， 嗯，邊度唔好啊？ 好明顯個劇力同埋個， 你講邊出先？你講 復仇者第二集開始已經， 我復仇者根本一二其實唔算好強嘅，其實後來反而係強嘅，即係轉咗美國隊長嗰、那個。 英雄內戰係最正咯、 那 個，如果而家 咁，其實我而家係講整體嘅 Marvel 嘅路線啫，就唔係講邊一出戲。咁 Marvel 嘅路線其實咪就係賀歲片路線啊嘛，頭先講咗啦。咁 你跟住嚟嘅 Infinity War 導演又唔高低啦，但係路線依然係賀歲片路線啊嘛。咁係咪用賀歲片路線去拍英雄片就係唯一嘅路線？咁梗唔係啦。咁你其實真係其實黑暗嗰個路線都個路線嚟㗎，你唔 buy 算數 ，OK， 似乎真係唔係咁易近。咁好啦，咁而家走緊一個中間呢個路線，咁唔係啊，咁啲人都 OK 啊。 啊，正如先講過啦，好多 hardcore 嘅 DC fan 反而唔覺得收貨嘅。 冇錯，因為佢裏面冇乜嗰啲深度嘅，可以 冇乜近年 DC 嘅特質，就係包括 Christian Bale 嘅蝙蝠俠到 咩叫做蝙蝠俠？呢個冇辦法，呢個冇辦法。 但係呢個真係太少眾啊！你冇嚟為依班人整到套戲咁啊！ 呢、這個我都覺得係需要去調整嘅。咁佢而家就將佢整翻一個係叫做 bright 啲啊，個通 bright 啲啊，同埋你整體嗰、那個氣氛係會有緊張，亦都定係有輕鬆啊！咁會如果易做到啲咯，應該咁講。係 啊，但係但係其實個內涵其實都仲係好意思，因為佢都係面嗰陣底嗰陣要講少少嘢啊咁之類咁嘅嘢，亦都個色個色調調得係真係即係有層次感個 Marvel 任何一套啦。就算而家呢套， 但係如果你係由 Marvel 呢啲超人開始睇嘅人，唔會認同嘅， 因為佢哋覺得永遠都係要光橙橙啊，或者咩？ 哦，即係先入為主就 Marvel 嗰只， 唔係即係總之佢淨係接受 Marvel 嗰種處理， 啊，同埋 接受其他嘅處理㗎啦， 啊， 即係總之就是、 某程度你 Marvel 有樣嘢我 合片咁樣，總 之就係為搞笑而搞笑， 唔係武俠片，係做個碎片。 明明同套戲冇乜關嘅，夾硬加落去搞笑咁做咩啊？ 唔係，即係我再明顯啲講咧，佢喺度拍得好好，鋪得純好大嘅一套《賭城風雲》啊。 咁都係，某程度係啦，至少。 咪赌城风云佢拍得唔好睇啫，我都讲个路线啊嘛。 系 个路线，哇，搵晒大星做系咪？ 热闹闹，大星 闹闹系 咪？ 咁跟住就 成日 又 女睇 咧，佢 又 跳得嚟又打住喎，又打佢又唔系冇个。 系，即表面好认真，但系就好白痴嘅啲行径又。 唔知佢表面白痴，内里认真咧，定系外表认真咧？其实佢根本就一半一半，我好难讲啊。边个面边个底？即系超人嗰条系面裤定底裤？我分唔到啊。OK， 咁总之佢系咁嘅。咁呢种路线系入口啊，当然系啦，唔系点做贺岁片啊？ 嗯， 可能系应该咁拍噶。 系， 你拍得好唔好另计啊？即 系 个路线系应该咁拍噶。 系啦，咁。 系咪？好难，我贺岁片拍到全部俾人冧楼，咁唔开心，咁做咩啫？系咪？咁入去为咗睇开心嘅，你观众入去睇出嚟系有一个好开心嘅心情嘅。 唔系个个都想睇完套戏要人生反思系嘛？咁呢？ 咁又未去到一定要反思，咁但系其实你可以，咁其实两睇喎。咁你睇恐怖片或者你睇一啲太空，即系例如你打 alien 咁你会唔会睇完出嚟系好开心咧？咁你其实你都哇都成船人死晒咁样咁，其实都几得人惊。 可能有啲观众成条死晒都会觉得开心嘅，如果你要咁讲。 咁你搵啲好黑佢憎嘅人做嗰啲船员应该会嘅，系啦。咁其实你有多类型噶嘛？你睇戏嗰个所谓娱乐都系咪啊？咁你话贺岁就当然未必太适合做啲太过即系 negative 或者太黑暗嘅嘢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唔系真系贺紧岁啊嘛，而家我哋讲系用贺岁片嘅一个套路去做嘅啫。咁其实平时咁点解唔可以睇一套黑暗系可以噶？咁其实你好多时就系话我哋话无论特摄片。超人片，咁你平时都唔会理解，即系咁啊超人咪打怪兽系咪？特摄咁咪怪兽打怪兽咯，做咩？系嘛？唔系超人打怪兽，怪兽打怪兽。我想睇佢打，其实唔系噶嘛。我都讲过啦，其实特摄片本来最旧嗰啲都系讲人类点解决一个超常嘅灾难啊嘛。其实个 focus 系吓，即系其实得一只哥斯拉嘅啫，哥斯拉系冇打第二只怪兽嘅。你睇吓，即系啲即系比较早期嗰啲都系 初代嗰啲啦，系咯。 咁你因为喂受欢迎喎，咁跟住佢咪越拍越低廉向咯，即系佢后屘索性拍俾细路仔睇咯。咁其实高达都系噶，初初系认真，跟住拍下去 S D Gundam 啦。咁如果你 S D Gundam 到今日都冇晒嗰啲唔 S D 嗰啲，你咪以为高达根本系 S D Gundam 咁嘅咯？但其实高达唔系啊嘛，佢本来认真讲战争嘅大佬。咁只不过你睇多咗呢啲嘢，或者你入场开始睇嘅人。已经是由呢度开始睇，即好似无面超人咪咯。咁你系由新嘅无面超人开始睇，你咪以为无面超人系搞笑咯？而家啲无面超人系搞笑噶，系嘛？咁当然你搞笑可以系佢一半搞笑，一半认真都得嘅。咁 X A 其实佢都系有搞笑嘅认真嘅。咁但系佢定咪就系做紧 Marvel 嗰个路线啫嘛？咪就系开心心咁卖下玩具咯，唔使咁沉重噶。咁但系其实我哋觉得好睇嘅。特摄片其实就是一啲黑暗啲噶嘛，就是讲啲好比较即系系啊，所以我哋中意嗰啲系黑暗啲嗰啲噶，唔系喺度玩嗰啲噶，绝对咁。其实你都系早期佢都黑暗嘅，其实七星侠系好黑暗噶，系好难明白的你哋讲嘅嘢，系嘛？ 例如一集最尾 超人本来都系黑暗噶，佢拍拍下 都 变咗比较超人。 你嘅宇宙城市啊！ 唔係，佢直情出唔到街啦！嗰集咩第十二集講呢個核污染嗰、那個，即係嗰一集。咁佢咪話嗰隻咁嘅怪咪就係而家佢個星球係受咗核污染，所以變咗周身一笪笪噶嘛。 啊！ 即係其實嗰隻怪有啲似呢個量產機 Alpha 機啦，你咁理解啦。咁嗰集就喺日本當時係 cut 咗唔播得，因為覺得驚會對一啲嗰時原爆即係。嗰啲嗰时啲人都未死㗎，係咪？虽然嗰时都争好多年，但係嗰啲人仲再生㗎嘛。咁佢就觉得好似係咪喺度，即係会唔会令到呢班人 feel bad 呢？到时係咪？但其实佢係反省緊呢样嘢喎，嗰、那个故事其实好㗎喎。咁但呢个就变成咗传说嘅一集，喺好多嘅出返嗰啲碟嘅时候呢都冇呢个第十二集㗎。你要睇返呢，你反而你上网会搵到係传说中嘅一集嚟。咁你谂下，其实特摄片系咪真系你心目中睇就超人打怪兽咁简单？其实唔系噶，其实系佢系有好多社会嘅议题啊， 投射， 甚至批判啊，佢唔系投射添噶啦，吓呢个直情系 即係你俾你而家拍又雨傘㗎啦，你明唔明？即係其實佢直情係十年啦，你明唔明？佢講就講好似講外星人、講超人，其實佢係講一啲有時係政治嘅嘢啦，有時係啲生態嘅嘢啦。即係總之，其實佢係講緊一啲問題，係其實係現實嘅，反映緊現實嘅，唔係我打出 嚟。不停反思，不停反思。你例如，就算你美國漫畫，最初頭嘅超人蝙蝠俠好多講到家暴啊，講一啲幾殘忍嘅嘢，即係蝙蝠俠。 咪你睇影出呢啲正義聯盟嘅故事都係啦，咁你嗰次講啊蝙蝠俠可以一個人搞掂曬成個正義聯盟嘅，咁嗰集其實佢咪講制衡呢樣嘢嘛，其實咪就係講呢個所謂 民 主制度啊嘛，就係、是、你係如果有絕對嘅權力就好恐怖噶嘛，咁你就永遠都需要有個人其實可以制衡曬你哋呢班好似好勁嘅人，佢就講呢樣嘢 咁跟住越搞越低能，咁跟住。 咁其實你媽寶都唔係 冇 嘅，其實你本來 Civil War 啊，本身咪又係講緊嗰啲私隱啊，即係其實你係咪應該可以政府可以知道曬所有嘢啊？即係佢都係講緊呢啲嘢㗎。喂，咁但係你去到套電影版有冇一種無端端變咗係啊？美國隊長為咗偏袒佢嗰個機友，即係阿 Bucky， 咁而引起嘅一場咁嘅，我覺得我會用爭風呷醋啊！是嚟形容嘅一場鬥爭，即係好似同阿 Iron Man 又係你同佢玩唔同我玩，你明唔明啊 ？OK， 哦，即係你一筆錢就 friend 啲，我唔 friend， 我唔制，開戰，你咁樣有啲咁嘅感覺 啊？佢同漫畫個通其實係爭好遠嘅， 唔係個通啊，連件事都唔係嗰件事啊。 OK， 你本來嗰個故事係真係講緊私隱權啊，係咪啊？ 嗯， 係。 即係佢利用咗超人啊！啲超人咪就係蒙面噶嘛，佢哋就係有個秘密身份啊！呢樣嘢咪好好咯，攞嚟講私隱權係咪？係。即係你諗下，本來係一啲好即係你睇落咧係有味道嘅，係有一啲同現實寫照有關係嘅嘢嚟嘅嚇。咁你甚至乎911嗰陣有畫嗰啲漫畫書係佢哋去救啦，係嘛都有啊。咁本来系同你嗰个实质发生嘅时事嗰样嘢系相关嘅，吓有好多故事其实系或者系暗地里系讲紧嗰样嘢。咁但系你睇下而家实质拍出嚟呢啲戏咧系甩晒，即系话就话 Civil War 咁咪打下咯，咁所以即系 讲翻啦。实际上，如果你话啲题材嘅反而卡通片呢方面就反而会松翻啲，例如 仲多啲系嘛，放啲咯，因为 因为例如你即使啲 咪卡通片唔系就有翻咩？我就系话反而 有翻呢啲嘢，真系讲翻咪 照画噶，即基本上差唔多系照画噶，将嗰个漫画 系真系讲翻美 系啊， 要一班美国人，普通美国人连啲超人都要交心，要交晒佢哋嘅真正身份啊，嗰样嘢出嚟，如果唔系就追杀你。咁而实际上电影都拍过叫啲《Space Station》。一个讲当年荷里活嘅事，咁但系冇谂过你将一个可以摆俾细路睇嘅卡通，我当然嗰个唔系真系好。 你讲紧边一套啫？你讲紧 Civil War 啊，定系讲紧 DC 都有嘅 ？Justice League 嘅 Justice League 都有 New Frontier 呢套真系照 有 翻出嚟， 系咯， 真系讲翻 McCarthy 事件，真系讲翻哦，你唔交心我就即系 麦加石 啊！当时恐惧共产党要所有肯新传媒界或者肯。喺傳媒界或者影圈嘅人要交心，要講翻自己稍微同俄羅斯有少少關係都俾人捉去照肺。 唔係，當時喺咁嘅題材， 美國 黑歷史出現啦，係咪啊？即係當年啦，最少係咪啊？冷戰呢個問題成日都提及啦。 係咁佢喺漫，佢喺卡通版，佢反而真係可以照畫翻啲嘢喎，有翻。個程度係大。 卡通通常都差唔多照搬㗎啦，中國漫畫。 係啊。 咁佢真人版到底仲留到幾多咧？咁似乎 DC 就想留多啲咯。咁但係 Marvel 你見佢哋係差唔多攞走曬咯，係咯。 或者你頭先講過嘅所謂卡通嘅風格，你可以話依家所謂 low 咯，因為其實卡通裏面嘅風格有好多都唔同嘅。你頭先講嘅New Frontier 咁，其實成套都好 serious， 一啲笑位都冇。唯一嘅笑位我。可能講話有人問 个 Atom 做嘅缩炎光会令到爆炸。喂，我唔系要对付个橙，我要对付只外星怪物、哦。咁但 系，如果你睇翻正义联盟嗰个电视卡通啊，其实佢哋都黑黑面噶。 系 ，series 好多。 你画出嚟你就唔系咁觉啫嘛。 系咁啊，即系但系到后期少少嘅咧，就融入咗 落翻 吓，松翻啲，同埋其实都系睇边图嘅，反而最黑暗嘅你讲魔法啊，讲恶魔入侵啊，一开头就啲人爆晒头嗰度咧，其实反而最分裂，因为有 Constantine 呢个人物，佢本身都唔正经，佢神神地嘅，咁啊好多笑料咯。 Constantine 系基系呢个啊奇洛里维斯啊嘛， 嗰个吓，即系有呢个人物，唔系，所以你话 Yes and No 咯，嗰套戏其实好黑暗啊，一开头就啲人着魔咁互相杀啊，做俾车撞爆头，俾人斧头佢， 其实边有成日笑到好似卖牙膏广告咁啊？如果你睇翻而家嘅正义联盟嗰啲卡通，即系我唔系讲剧场版啊，即系讲嗰时电视版啊。其实超人出场是有啲恐怖的，正如你觉得是唔止唔系觉得系超人，你觉得咁多人惊嘅，点解超人一出嚟夹他鞭咁样，我成一嘢射落嚟，哇！ 系嘢嘢佢出场，基本上啲敌人都 晒 咁 滞啊！咁嘅神奇女侠系唔会对住你笑噶，冇笑噶。如果你睇翻我电视嗰正义联盟啦，系咁噶， 就算你而家嗰个点讲啊？就算你而家嗰个卡通片，就反而似翻你嗰种所谓风格。佢班人好多时都黑黑面，但都有笑嘅，同埋有好多时 候。而家或者系啦，系啦， 而家嗰套即系好低年龄，画到好低年龄向，但系个故事就其实超几正经嘅。 唔系嗱，呢个咧，因为卡通片你要睇下佢个目标系做俾几多岁嘅细路仔睇嘅。 但系咁正经嘅故事，啲细路睇唔睇到咧？有另外一問題 咧，可能佢都係得個公仔嘅啫嘛。如果你個公仔係得意，佢咪 OK 咯。 當然佢加咗好多啲英雄護疾啊，或者 你可以畫到阿超人好似比卡超咁可愛噶。 即係佢加咗一啲笑料，但係例如有集講， 即係成班變曬 BB 咁咯。阿超人就係識講 super super。 我講而家嗰套即係 action， 例如有集講神奇女俠想同超人嘴，咁結果咧。超人就俾 Lex Luthor 整蛊，就整咗个类似反重力嘅嘢喺度，冇人埋到佢身，而甚至令到可能变成一个白洞，所有嘢爆开。咁到最后解决一件事，都成日都讲翻佢，喂，我始终都嘴唔到佢，即系佢有呢啲笑位，但系成个故事好认真嘅。 佢哋系咪翻学嘅啫？讲我哋成班正义联盟。 哦，唔係，嗰個都係正義聯盟嘅，但係嗰個十五分鐘嘅，所以佢局處要認真嘅，一陣間就打完咗。 我嚟嗰套係 Justice Killer Garden 咁樣，嗰班 有套係真係純搞笑嘅，不過就齋女嘅。 係。 DC 啲 Superhero Girls 啊。 你講神奇女俠啊 ，Bad Girl 嗰套？ 啊，全部翻學嘅。 你咪講嗰套先。 係係係。 嗰套啊，几多嗰啲咩咁啊啲鬼妹啊，咁几中意啊？你知唔知 啊？系啊，出好多公仔添噶。 喂，佢直当睇 Sailor Moon 啊！你知唔知道啫？ 咁嘅。 嗰套系争住两大 Mattel 同。 喂，但系点解佢哋会无端端即系年纪倒退嘅？ 冇需要解释噶，佢只不过攞啲人物嚟玩噶嘛。 咁神奇女侠唔会无端端变翻细路噶。 咁啊，冇需要解释咁你。咁你本身啲年紀都問你，而家連奸角都係嗰啲同學嚟喎，都係幫佢手㗎喎。Harry Quinn 啊 ，Poison Ivy 重新去編過啦，成個故仔唔使理會啦。 完全冇關啊，同正史，你只不過將啲。 其實唔排除啊，你遲啲話拍 Bad Girl 係講緊拍呢出㗎。 咁可能會正經翻少少嘅電影先。 咁成日啦，唔去翻學啊！做 miss 咯，唔做 其實你記得幾年前其實有個咁嘅構思係 small deal 成功 ，small deal 完結之後佢想再食翻條水玩神奇女俠嘅。 係，哦，即係諗住好似 small deal 咁樣拍成咯。咦，咁難啲喎，成個真係唔係細路嚟噶嘛？點可以咁做咧？ 我覺得唔角色設定啫，你唔係一定成年人嚟到人間噶嘛？你 Wonder Girl 咁樣係 起碼外形係 咁嗰個就係、是、Wonder Girl 啦，唔係 Wonder Woman 啊嘛，第二個角色嚟嘅喎。 咁啊 ，Woman Girl 好難講咯。咁 唔係嗰成第二個角色嚟噶嘛，唔係啊 ，Diana 嚟噶嘛。 咁 Marvel Girl 上過咁多男人都仲係叫 Marvel Girl 嘅喎，阿正貴。 其中超能力就係回復處女啊嘛。 嚇嗱。Cyclops 啦、Wolverine 啦、Iceman 啦，件件都上雲咁滯。 係。 成隊人，我諗除咗 Bisso 之外，都差唔多俾佢上雲咁。咁佢都仲係佢代號都仲係叫 Marvel Girl 嘅啫。 啲代號嚟嘅啫。係咯，即係佢代號叫處女咁，唔代表係處女嚟嘅。 啊 ，Power Girl 咁啊。 唉，唔好扯咁远啦吓，咁你就呢套戏快啲啊，做乜嘢？做乜嘢？ 喂，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啊第二集应该会拍咩？即系会唔会系咪个剧本有冇啲？ 咁啊，第二集咪打得晒咯，仲有咩？ 未等佢后期喎，大佬冇出过场地，就可能先打 咯。我未见唔到。 第二集唔讲佢，咁做咩？咁讲咩？ 嗱，因为其实某啲漫画或者某啲漫画嘅情节咧。背後推進住嘅，即起碼某其中一個 version 嘅漫畫情節咧，背後推進住 Injustice Society 咧就係 Darkseid，包括 Young Justice 個卡通都係咁啊！你記得，當然佢哋嗰度唔係叫 Injustice Society， 唔係叫 Injustice 啲啦，個叫 The Light 啦。背後支撐成班壞人組成 The Light 呢個組織嘅喺 Young Justice 裏邊就係 Darkseid 嘛， 即係到咗 Darkseid 啦， 係咯。咁但係未必佢會出場噶嘛。 哦，咁你唔好理佢出唔出場啦，即係總之都係咁啦，係咯，你都係由呢條線 嘅。可能玩到 final 咁噶，即係 Marvel 嘅。喂，佢玩佢一路成個故事都係連住玩 final 噶，咁但係 我唔係好覺得佢有連到。你講嗰樣嘢就有咩連到啊？ 喂 ，Infinity 咁係佢要揾嘅嘢嘛。 咁 你今次集雷神三你冇楞到啊？除咗佢影下嗰几嚿嘢， 但你几套嘅彩蛋，几套嘅彩蛋佢都出过场啦，包括揸住个影片翻嚟，包 可以啊， 包括坐喺后边， 可以啊，可以出场啊，但系冇关啊嘛， 系咯， 系即纯粹亮相，冇铁索连招咁嘅意思， 即系你航魔的原场个下集预告系讲紧跨世代咁咯，可以噶， 咁都得嘅。 跟住 EYT 又愣咁咯，咁你可以佢而家無線都想做鐵索連招噶。 唔係，其實早期嘅好多都 crossover 噶，你最近七十年代 CID 嘅人物喺狂潮度出現。 但 咁啊， 其實咧， 鄭則士做嘅四眼 周呢樣嘢咧，你論上咧就係要你鋪排咗啲戲嘅先後次序。咁咧就係上一套戲嘅預告就係下一套戲，上一套戲唔使 promo 翻自己套戲嘅下一集，係要 promo 下一套戲啊！因為呢一個係全間公司嚟去計啊嘛。咁如果你雷神下一集係無限之戰咧，咁佢啱嘅，咁佢就話雷神將會喺無限之戰出場咧，咁佢呢樣嘢其實係 OK 嘅。咁咪完場話俾你聽，咪即係下一集就係無限之戰咯。咁但係今集裏面其實唔係咁關呢個無限之戰事㗎嘛。其實我哋會 expect 佢關啦，但係點知拍咗出嚟就唔係咁關咯。咁你淨係有嗰啲咁嘅嘢叫做出現過咁樣嘅啫喎。即係我哋會諗你啲人都行過啊。唔該，為同路人甲都喂係咪咁啱嘅 final 係咪去嗰度旅行咁樣經過咁得唔得？後邊經過得唔得？喂都好啊，大佬。啊佢冇喎。即或者銀河守護隊班友都可以經過嗰個星球㗎，冇，即係冇曬呀，你明唔明？嗰個冇係行過啫，我都冇話你要有太有關係啦。 其實個有少少唔明嘅就係點解佢寧願玩 Planet Hulk 都唔玩返個正佢嚟緊嘅 Infinity War 嘅故仔呢，要啲奇怪囉。 係呀，其實幾奇怪㗎，咁佢純粹滿足返班 fans 就係話想有這個變形合衣的電影，但是他們不會拍了，但是這套就還回本套給你咯，就是這樣的，就是叫做有少少還債那些叫什麼還 債 叫什麼還不是找數是 找數 找數是有少少找數 回應網民意見找數 沒錯，那的確的人又是很喜歡啊學今次的，是的，不過我就覺得為什麼 Tony Star 呢，什麼原來他條褲那麼緊都好啦，乜原來佢變成呢個變形合衣嘅時候都唔會爆胎咧？咁呢個科技啊，呢個科技係高過 Iron Man 件甲嘅， 系啊， 咁你 但系 anyway 啦，咁你科啊，亦都由科啊，佢已经其实你呢度已经讲到佢系变成咗奥丁啊，你可以话佢已经系 系咁佢系承受咗奥丁力量啊嘛。 佢套戏冇咁样讲，但系奥丁竟然话，即系佢嗰个最尾咪同佢老豆最后嚟拧转背之前讲话，我唔会。有你咁劲，我唔会好似你咁强。跟住奥丁拧转电话啊嘛，冇错啊，你唔系好似我咁强咧，比我更强啊嘛。 系。 哇，大佬真系嗰下成日骨都痹埋，真系大佬。 唔系， 我 哋睇紧狂潮啊，即系以前嗰啲咁。 唔系，嗰下，喂，但系最弊佢话佢最强过佢啫，但系佢都打唔低佢家姐。咁唔會啦，咁你奧丁當年都收服到佢家姐啦，係嘛？ 係，當時家姐啊，真係嗰度就變咗，即係如果漫畫度其實就唔係嚟啫。 唔係，我唔理佢啦。咁佢話奧丁話你而家強過我啊嘛，咁係咪啫？唔係咯。 最尾其實都冇打敗阿Hill啊。 冇，佢都話打唔得，結果咪要整翻醒嗰只咩火焰怪嗰只 火焰怪，即係第二啊，做咩 無端整翻醒。 即係嗱，我頭先講漏咗啲啦。咁嗱，我話對比翻啦嚇。咁其實咧，雷神實質上咧，佢係 pack 得好實嘅。佢真係先敗先實，即係一個先完咗之後咧，佢點搏落另一個先咧？佢係好。 但 是那 个连贯性好 强的。即是他是根本开始在那个写那阵和 storyboard 阵已经有了这个设计要照拍的。咁但呢今次呢个正义联盟呢係做唔到嘅，的确係做唔到嘅。咁但呢个可能係因为佢 cut 咗。 係因为佢 cut 咗嘛。係 有可能。 唔係可能啦，直头係啦。 係啦。因为你好见到之前 DVS 又好 ,Man of Steel 都好呢，佢都係食得好硬嘅。即係一个镜头同一个 scene, 即係一场戏同下一场戏佢係点样。係 扣得好紧嘅。 以前夹得好嘅。咁今次就夹得唔係咁好嘅原因有机会係因为剪接啦。咁但唔理啦，因为我哋实质去戏院睇都系呢个版本嘛。咁我只可以讲就系佢呢个啲场口嘅接驳呢唔系咁驳得咁靓，但佢唔系断啦，佢未至于话你断就成唔知佢做乜嘅，咁佢冇佢好清楚嘅。只不过我佢冇驳得咁靓啫。咁有时你驳得靓就系你呢度咁影住个灯，一个灯跟住就变咗个月光啦，跟住影翻落嚟，咁嗰啲啊，你明白？即系有啲嘢去愣啦，又或者上一套戏嗰个人啱啱提起咗一个字眼，跟住转个头，你真系影住有个招牌写住嗰个字喎，咁嗰啲咧。咁嗰啲佢呢套戏就你可以话冇，完全冇。咁而家变咗就系你而家只可以睇到就系散晒嘅一个版本。咁希望第时会睇到一个即系完整啲嘅 导演版出 嚟。咁但系其实仲有其他彩蛋嘅，我见过嘅。咁有佢哋话咧，有间叫做咩？系有间唔知咩 chemical A 字头嘅，系咩？即系佢话就系 Joker 跌咗落去嗰个即系整嗰啲 Joker 跌咗去嗰度咯。 系嗰个叫咩 chemical 嗰间嘢嘅啫，唔记得咗吓。咁其实佢系有出现过呢个招牌嘅，佢就系阿 Barry Allen， 即系阿闪就话：哇，你个 logo 啊嗰度啊！咁佢下边就影住有个咁嘅招牌，即系其实佢好多呢啲细嘅一啲嘅叫做 即系彩蛋咯， 彩蛋啦，系啦系啦，或者你好熟悉嗰个世界观，你就会见啊嗰度有机有个咁嘅嘢啊咁，即系嗰啲咁，佢好多噶，其实原来呢度系。咁所以如果你係 DC 迷啊，你睇開嘅人啊，咁就即係唔會悶嘅，你有好多嘢俾你去捉㗎，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咁認識嘅咧，咁的確我唔排除你會真係可能會覺得唔係咁入戲啦，因為成套戲你實在佢出嘅角色好多都係今集至出啊。 嗯， 咁你唔系咁能够即系唤醒到你啲乜嘢嘅记忆咧，咁变咗就难啲嘅，的确系啦。 但事实系有人咧就连神奇女侠都冇睇，咁啊即刻睇呢套，咁我就真系几质疑，点解可以唔睇神奇女侠就即系竟然会有人唔睇神奇女侠？ 系话系咪一定要睇嘅？但系即系呢套系未至于话你睇冇睇唔明嘅，佢唔会嘅。你 肯定唔会，咁但系你 唔睇 BBS 都得噶，其实真系噶，冇错。 我反而真系可以唔睇 BBS 喎，我真系因为小风格唔同啊。 未至于系你一定要有啲乜嘢设记忆噶。咁不過你冇睇嘅時候，而你 miss 咗中間啲嘢係一定咁解啫。我係講緊呢樣嘢啫。 係啱嘅，即係肯定你唔會睇明。 唔會 就會咁諗啊！即係神奇女俠都係開始個風格係近似翻呢套噶嘛。 即係係咯，佢即係漸漸吹翻向，唔會話咁或者咁個性化，即係咁特登吹向黑色啊，或者叫咁多信息想講咁樣，或者咁哲學味道重嘅咁樣。咁所以冇理由你即係你睇得呢套一定睇得成嘅，我會咁理解咯。 係啊，算啦，你根本好多 同一類型嘅戲嘅，可以咁講，係。 都係睇宣傳，啲人話嗰套勁，佢走去睇啫。 我哋唔會 expect 咧，而家即係睇戲嘅觀眾其實本身好愛電影或者好愛嗰個電影嘅或者嗰啲人物，即係根本大家都係入場for fun嘅啫。 係純娛樂， 係嘛？ 咁其實純娛樂呢套我真係覺得 OK 喎。 我真係唔敢講，因為如果你 可以一睇，我都好正常啊。 佢 個節奏未 去到媽寶咁娛樂嘅呢個。 半個鐘係。 佢比起媽寶變媽寶係更加娛樂嘅。 但我會咁諗啊，即係 Marvel 除咗復仇者聯盟啊，不過唔係應該話，因為無奈戰都好地啊嘛，佢打得，即係雖然係誇張，但係始終都係人與人之間打啊嘛，你打神係得雷神啫，咁但係雷神係搞笑啊，即係由頭到尾我都覺得雷神係笑片嚟噶嘛，咁如果呢套叫認真打神係呢套啫嘛，因為你 Marvel 啲能力壓到好地㗎， 佢入場咪就係、是、喂俾翻啲即係羅碎片。我睇啦咁啫嘛，咁你俾唔俾到佢啊？咁你俾唔到，咁咪虛咯，冇嘢噶。誒都唔係賀歲片風格嘅，咁誒咁認真嘅又死人又剩又做乜啫？係咪先？誒咁多掙扎嘅啲人係嘛？唔應該咁多掙扎噶嘛？啲超人做超人做得好開心噶嘛？ 要拖泥帶水出到嚟嘛？打鑊咪算咯，咁啲人講 打鑊金咪算咯，投 你蝙蝠又冇咁拘泥於復活唔復活啦，應該全部人耶復活，跟住 係啦， 最好四粒寶石揸埋一齊，一路激光射到啲水道啊，彈翻起身咁樣，即係要依啲。 超人復活啫，佢哋衝上前攬住佢，恭喜咁 跟住再全力量俾佢，蝙蝠都大隻埋咁樣嗰只強化埋咁樣。 跟住佢阿超人阿媽咪俾封利是佢哋。啊！多謝你救翻我仔咁啊嘛，恭喜咁又恭喜發財咁，係嘛？食粒糖蓮子啊咁樣啊，咁其實都係開開心心咁啫嘛，佢哋諗住係咪？哇！咁沉重嘅，唔係佢哋講到呢套戲都沉重㗎啦，已經你知唔知啊？ 系咯，即系我啱晒头啊！即系呢套戏嗰啲叫，我嗰啲就叫血肉咯，即系有啲即系不嬲，每个人都有过去，过去有交代，有啲叛机啊嘛，但系唔系叫打咯呢套。 再拍虚啲就系 Power Ranger 啦，大佬。 咁啊系。 喂，但系 Power Ranger 我定义为 Mr. Beam 咯，已经跌咗落去。 边有咁好啊？ 按钮 啊！ 咁系啊，真系好夸啲。 你唔好咁侮辱 Mr. Beam 啫 ，Mr. Beam 如果你纯粹。唔咁佢係啊嘛，佢純粹係笑片嚟講，咁 係純粹笑片嗰度睇高嘅， 好高，梗係高啦，係啊，我而家只係質疑就係點解即係英雄片會變笑片啫嘛？係即係咪而家再拍英雄本色係應該拍到變咗精裝衰女仔嘅咧？ 或者周潤發仍然話我冇做大佬好耐啦，耶咁。 唔係啊，咪變精裝衰女仔咯。 系， 我精装追女仔其实系搞笑版英雄本色嚟噶嘛，起码有半套。 系，因为嗰啲人脚都咩嘛。 系喺翻度， 喺翻度系。 咪嗰个系真系周润发嚟噶，佢成日影唔到样嗰个孖哥系真系周润发嚟噶。 系。 不过佢冇影佢个头啫嘛。咪有边个可以似周润发似到咁啊？你问你话。咁周润发事实上系有嗰度有演出噶嘛？点解唔可以去做？梗系佢嚟啦，梗系。系。系啊，咁你变咗你成件事系即系有啲人谂嘢唔知点解噶，即系我哋系想睇认真嘅嘢多嘅，咁但系其实唔系咯，你见到现实上，咁我怀疑下一次嗰套 Pacific Rim 咧，佢哋会好满意啦，因为斩只胡闹，我睇咗个画头， 系 嗰套，系，不过你 有啲机械， 有爱啊，我对第一集真系有爱，所以我都尽量希望 冇噶啦， 唔好教化咗咯。 咪佢系火分噶啦，成班友咪又系咁咪上去咪。 哦，唔系合体咧，我真系 我绝对会讲咗话会系，咪佢讲啫，但系 讲咗话 怪兽合体肯定噶啦，咁至于机械人会合体就唔知，但系佢话。 嗱，我就我话机械人，我就话系啊，怪兽睇到 但系系咪先？系啦， 明白。 系啦，佢话会，但系怪兽已经 show 咗俾你睇会啦，咁到底班主角会唔会咁会唔会都好啦？其实你睇个画头，其实真系好胶噶。 其实咧，另外一个 最主要见到几条嘢，听 唔到后面讲咩啊？其实咩？ 其实另外一个彩蛋咧，基本上系同 DC 嚟紧嘅大古仔 就有关，系咩咧？ 系啦，你见无端整咗个类似笑笑口嘅嘢啦，即系我 咩嘢咧？ 那個 哦，你讲嗰、那个哈哈、哈哈笑 啊，佢呢度都有个咁嘅嘢出现，咁呢个其实就系嚟紧嘅 DC 大故事 Doomsday Clock 嘅 logo 嚟噶， 喺边度出现过咧？ 睇下先，记唔起，但系见到有个，睇下先，佢冇嗰日出现，但系佢有讲到，我哋已经启动咗个 Doomsday Clock， 就直头讲埋嗰个古仔出嚟。 哦，去边度讲 啊？超人复活之后，佢哋发现原来个最后嗰个 Mother Box 俾人抢埋。 咁其实实质呢个咩咧？系漫画入边嚟嘅一个故事嚟嘅。 漫画嚟紧一个大故事啊，直头 即系末日中系嘛？ 系啊，就系讲 Watchman 走落去。所以点解用嗰个哈士做 logo 咧？就系因为 Watchman 正式走入 DC 宇宙。就話新 New 52點解搞成咁咧咁黑暗咧？就是、因為 Doctor Manhattan 打亂咗個時空。 唔係因為Flash 咩？ Flash 整嗰陣時咧，本來係基本上應該還原嘅，咁但係 Doctor Manhattan 將佢十年偷咗去，變成佢翻嚟先出現五年，就冇曬佢哋嘅友情啊、師徒嘅關係全部冇曬。 點解要咁做咧？ 唔知。 我未 佢話主要就係實現翻多得明一樣最後講過佢想做人，佢想創造一啲人類出嚟，佢想試驗人性啊嘛，佢就想冇咗愛情同埋希望。 多得明一樣咧就係、是、呢個 Watchman 啊，即係保嘅手 裏邊嘅藍色人啦， 藍色嘅一個條條揈巨人，條條揈嗰個啦， 係啦， 唔著褲嘅 ，OK， 係 OK。咁啊，咁啊，其實咧，今次呢套蝙蝠佢都有致敬嘅，就係、是、其實佢嗰個戴咗個超去揸機 嗰個 貓頭鷹俠嘅造型 咯。麗奧啊，嗰個叫麗奧啊， 係有嘅，的確嚇。咁但係呢個到底同係咪真係有 sell 翻嗰個漫畫？我唔知啊。OK， 因為嗰啲我哋都唔知道有。 野蝙蝠俠啦，嗰度譯咗。 即係嚟緊幾時咧？係幾時嘅事咧？呢、這個漫畫。 12月出街啦，嗰、那個。 我十二月就出嘅，哦，即係直情要 排定廣告啦。近期。唔知道可唔可以追得上近期最受歡迎嘅《黑暗騎士》嗰個系列嘅故仔啦，嗰七個嘅邪惡蝙蝠俠。 哦，咦？佢好似話呢度都有少少呢啲嘢嘅，其實，唔係總之佢其實都擠咗唔少一啲唔同嘅即係 game 啊，或者唔同嘅漫畫嘅嘢落今次呢套戲嘅，即係玩下啲形象啫，意思嚇，咁就有嘅都。咁不過我都唔係好清楚，就喺邊度係啊？佢哋講嘅咁講過嘅，咁我都唔係咁知啊，係咯。好似跟住上次咁嗰、那個蝙蝠咪有個夢入邊，咁、那、嗰個咪個 game 入邊嘅世界咯。 係係。 係咯係咯，即係佢會咁有時咁擺下呢啲嘢嘅咁樣。咁係啦，咁到底同嚟緊到底有幾多個作品相關，定係純粹玩嘢咧？咁就唔知啊。即係到底有幾多成係廣告啊？其實甚至乎係。 另外咧，其實出街啊，都照有玩翻啲玩聖經嘅嘢啦。例如今次潛水俠咁，好多人都覺得喂分紅海啊！ 唔係嗰度係嚟嘅，真係係，即係佢一個叉插落地下嗰啲，等個水分開到嘛，嗰度係啊，係嚟嘅。 係啊，都即係都不忘玩翻聖經型。 有咁講過，係有咁講過，係。唔係其實佢開場咧都係影嗰啲即好似嗰個恐怖分子走入去嗰間唔知咩鬼嘅，即係其實佢有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好似應該係中央車站嚟嘅。 是啊，但佢見到上面其實都係有啲雕像啦，咁跟住後屘成日立足場嗰啲又企咗一個嗰、那個嘅嗰、那個叫咩咧？即係審判 嘅。係嗰個唔知亞典娜像。 女之女神 啊嘛，係啊，咁其實佢都係有啲咁樣嘅即係隱喻喺後面嘅，即係初到，咁但後屘就冇曬啦，即係比較係。 咁、啊、可能 咁多呢啲隱喻 啦，係啦。cut 曬喺嗰 cut 咗個幾鐘頭裏邊啊，嗰啲。 冇錯啦，即係可能都仲有好多宗教嘅。成分嘅原本， 同埋你睇翻《Trailer》嗰度有好多嘢都冇咗，连 Alfred， 我话见到个 做 一滴泡 咁就震下， 杯水又震啊嘛，系冇。 跟住个眼镜影咗绿色绿色嘅嘢，啲人话会唔会绿灯侠出场咧？系，呢个冇咗啦，套戏度完全冇。亦都有一幕就系话啲人话会唔会系 Super Girl， 因为佢影住一个红蝙蝠望住个 hologram 咁嘅嘢，但系佢嗰个好明显系。 唔係藍色嘅褲嚟啦嚇，應該似個女人絲襪咁上下噶啦。 佢整咗套新衫俾阿超人著，佢自己幻想。 啊，著絲襪啊？ 整件女裝俾佢係。 O K， 咁就都得嘅。 啊，會俾 Super Girl 倒衫嘅著係 嘛？啊，咁啲人話會唔會係整醒埋 Carlson 嘅嗰只 Super Girl 咧嚇？ 我呢個真係諗多咗，我呢個。 我諗呢個就諗多咗，但綠燈俠嗰個都有機會，因為 綠燈俠一定係有關係嘅，因為佢開場嗰陣有出過場噶嘛，而且介紹俾到之後，後屘冇再講啊，係嘛？應該係有再講嘅， 嚇要揾個 We need a beacon 咁啊，我哋需要一個大啲嘅信號啊嘛，咁結果佢哋嘅秘密武器就變咗 Louis Lane 啦嚇。 啊、即係呢度無端端變咗係阿 Lois Lane 囉，就原來要咁樣嚟去。 咁、啊、最初嘅秘密武器 佢改咗嘅，好明顯係改咗嘅。 會唔會係召返綠燈俠返嚟地球呢？咁又唔知呀。 嗯，有咁嘅可能囉，因為呢度的確有講過遠古有啲綠燈俠部隊出過場。 同埋 Minute Top Gun 冇理由講呢嚟㗎嘛。 咪一定唔係㗎啦，呢度係完全係 呢度好似夾硬嚟 嘅嘢代替㗎 啦。Top Gun 就係逼跟就係 Louis Lane 咁要嚟框單啊超人。咁呢個肯定唔係㗎，可能應該仲有一啲角色係真係 cut 咗嘅，或者一啲 肯定有係呢啲唔好估啊，即係到時如果有再 release 嘅版本咪睇返囉，係咪都 唔 未必有㗎，都未必齊㗎。 都未必會無端多咗綠燈俠，因為其實你睇翻之前咧，有啲人影過，其實真係有綠燈俠套衫喺度。 係咪算啦，咁而家佢啲電影嘅話都改完又改，咁佢真係有呢個計劃先有得出綠燈俠嘅。 咁我呢個 你一話佢嚟緊係拍乜嘢啊嘛？即係嗱，呢個潛水俠就自己套戲就已經有咗㗎啦。OK， 即係未 開咗波添啦 咁仲有咩？仲有咩拍咗嘅？ 喺度仲有咩拍咗咧？ 冇，就係開咗波係得潛水俠啫，其他都未，都係講嘅。 未拍完咩？潛水俠仲？哦。 拍做緊後期。 閃電俠都冇啊！咁強閃電俠都冇單套啊！冇單套。 有，但係嗰個就電影計劃啫，未拍，但係嗰個一定會有嘅，因為而家已經有咗嗰個人物、 啊。基本上應該會有嘅，肯定就係 Suicide Squad 啦，同埋 Suicide Squad 二啊， 第二啊，得九十成功反而都有二啊，咁都有二啊， 但未， 主角都有二啊， 未知会初初咁未初初古甲猫女同埋 Poison Ivy 而家定同小丑嘅故事未知，但肯定有一部 系吓，唔系啩？呢、這个奇怪啲喎、啊，咁啊，蝙蝠嗰套戏点咧？而家点咧？蝙蝠嗰套戏点咧？ 蝙蝠嗰套戏仲未知发生咩事， 哦，即系真系。掉低咗啦， 唔敢肯 定，唔会唔做噶，呢个实做噶喎，就又 有，但系咪 Ben Affleck 就唔敢讲，佢可能讲翻呢个篇。 咁即系点啊？随时拍咗阿闪电侠嗰度先啦，唔搞呢度住啦。 闪电侠嗰个就应该会系爬咗。 咁神盾侠二咧，又话佢翻去咩？ 你年头开波 即系呢套都铁定会做啦，嚟紧 系嘛？会开波嘅，出啲年头年中会开波嘅时期啦，年头会开波。 系咯，呢套 sure 啦。同埋都唔會死嘅一定嘅。 啊，實身就應該同 咁最鮮明都係神奇女俠啦。你問我最有 冇實身 就應該同呢扎嘢冇乜關係㗎啦。 即係有額外嘅。 唔係佢話唔會係依個 DCEU 嘅世界，但係同佢哋嘅主線冇乜多大關係。 我真係冇入隊嘅。 咁可能睇反應嘅，因為佢話。同個主線冇關嘅。 嗯，好，咁即係呢啲都係啲好虛嘅嘢啦。你係 DC， 你都 咁啊，唔 係 好虛嘅。呢兩套都定曬人係神奇女俠同咩都係定曬人定曬開工日期㗎啦。 邊套？係啦，同邊套咩做咩嘢啫？實 Sam 即係實 Sam 就而反而定咗邊個做咧咁？ OFB 其中嗰、那個白人嗰、那個，即係唔肥嗰、那個。 邊個啊？ 科華裏面 Warner 3一出場俾人水冧嗰三個三個戰士其中一個囉 吓咁奇呢 又喺嗰邊度攞啲人過嚟 係啊 哦邊個佢唔得 Happy 做我已經覺得唔肥㗎啦係啦攞 咗嘅嘢已經一個做開電視嘅童星但係我冇開住 啲嘢 Happy 呀 Happy 做下 Sam 呀得唔得 ?OK 咁啊，边个都得， 都够大份先啦，最少系咪？ 咁啊，哇个，不过就争少少啊 ，Bad Adam 就搵个星星咁咁壮嘅队窝去做呢个就。虽然都唔算好细粒，但系真系唔系 Captain Marvel。 佢不如咧，佢唔啱挖埋阿罗伯唐尼啊、阿 Christie 过嚟啦，系咯。即系其实啲人都系睇星啫嘛，系咪？ 都可以咁讲嘅， 得唔得？系咯。又或者你边个蜘蛛侠嗰啲系咧？嗰啲上几集唔要嗰啲咧，系啦，即系阿加菲仔啊嗰啲，诶过嚟做啦，系咪？ 不当然吹风有啲都几荒谬㗎啦，即係例如绿灯侠可能喺阿 Leslie Sir 啊，即係阿 Castle 嗰个演员啦，咁大大佬 唔会 老咗少少。 绿灯侠系黑人嘅机会好大，我同你讲。 系即係吹风肯定，我相信九成以上系假㗎啦。 嗯，虽然而家阿 Cyborg 已经有黑人啦，咁但係即係佢绿灯会黑人嘅机会都唔细嘅。 系。嗯，系咁啊，总之就 佢算啦。咁你嗰啲佢有先啦，唉，佢又冇俾钱我哋，做咩帮佢谂啫？系咪先？我一问紧有冇啲即系实在啲嘅嘢啫，系咪？ 实在啲就系呢两套咯。 嗯， 基本上排咗其实开波。 咁你要真系好打得嘅，咁你可以揾阿马云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都得。 系咯，打低晒中国嗰啲，或者亚洲啦，已经系最强嗰啲咁，系咯，系咪？应该揾佢系咯。啊，揾个做罗宾啦，不如好唔好啊？够矮啊！系咯，反正遮住咧，呢个版本罗宾可能蒙面嘅嘛，成个笠住啊，系咯， 咁都得嘅。 原来一除咗系马云咁啊，得唔得？呢个得唔得？ 都得。 我再唔系你考虑下郑伊健都得噶，系咯，佢都做过啊，系咪？心口识个宾字咁，系嘛，都唔错，系咁啊，可以考虑下吓，系咯。咁啊，向中国市场招下手咁都需要嘅，系啦。咁其实呢一套正义联盟有冇同步啊？中国做紧啊？上咗未先正式？系咪都系呢个嚟？系咪佢全部全世界同步啊？ 唔清楚。 哦，咁啊，再 check 下啦，之后系咯，睇下上边个反应又如何啦。咁如果上面得，就基本上就得噶啦，系咪？唔使理其他国家啲反应嘅，其实今时今日。 咁基本上上面得就已经起码唔需要担心啦。 係囉，即係就算你美国扑直都冇所谓㗎，係呀。咁况且佢唔係啊，我觉得美国唔错啊，而家好似都 ok 喎。係囉。就咁好，有冇嘢要补充，因为讲唔晒呀，呢度嘢好多好多嘢。 阿不打 就新个演员就呢排啦，叫 我冇啊 ,ok 啊，好棍啊，听返你哋高手讲返。 吹水啫，系咯，咪仲有好多嘢噶，不过唔记得咗啦，讲讲下头先。 系我都记得 啲 嘢 咁啊，系咯。啊，另外一个补充少少咧，就系可能未必收得翻 X-Men 同 Fantastic Four 阿迪士尼。 哦， 又唔得啦。哦，即系又吹水。 唔系，系另外一个Comcast Comcast 系美国一间传媒公司嘅。如果以純資產值計算咧，佢係全世界最大嘅傳媒公司，即係擁有 NBC 啊，一系列咁嘅電視同電影網絡嘅嚇，包括部分。 佢買咗阿博士， 唔係傾緊。 我知道有競爭者，所以變咗做難啲。 因為佢對電影冇涉獵咁多，所以政府批嘅機會可能會仲大過迪士尼。 咁你阿里巴巴，你應該去爭下，應該。 唔好话景田嗰间公司应该争吓， 唔系咁景田嗰啲争好远啊嘛，阿里巴巴劲啲系嘛，咁到时佢咪可以一个人打低晒你嗰啲 Xman 咯， 系 啱唔啱？ 而家都系 做翻马， 而家未有，未买到个版权啊嘛， 咁可以翻晒啊，先求大战都得嘅啫。 咁山寨就冇意思啦。咁佢而家唔系山寨，佢真系李连杰，佢真系甄子丹，唔系山寨。 咁系 嘛？咁你要真系打低复仇者，你咪买埋 Marvel 咯，可以噶。买埋迪士尼都仲可以，系嘛？ 咁以中国嘅购买能力嚟讲，唔系一件难事嚟嘅。 系咯，试下即系买埋迪士尼咁诶，点啊？系咯。咁日日啲嗰啲咁嘅咩花鼠嗰啲就识功夫啦，唔会俾人揼头啦， 吓。O K， 我唔使功夫熊猫啊，功夫糖葫芦。 唔系全部都识功夫啦、啊，到时使乜功夫熊猫？ 一跳埋去玩翻爬山，佢就即刻一个太极咁样黐咗未啊？咁样嗰啲，嗰类咯。 咪日日现场表演偷袭啊？ 系啊， 即欢迎欢迎啲嚟来宾啊，偷袭我哋嗰啲 character 嘅，因为我啲 character 个个都揾武术高手， 系 个 武术 欢迎 试招试错， 系啦系啦。即如果你可以打低我啲 character 咧，今日唔使钱玩啊。 系，即刻回水。 即管嚟挑战，唉，好嘢啊，系咯。咁你净系去都已经有嘢睇啊，唔使有嘢玩嘅嗰度啊。条条溪嗰个咩大马路嗰度咧，成日喺度打紧啊，打到乒乒乓乓咁，又攞晒刀攞晒剑咁啊，好睇过呢个咩啊？呢个卧虎藏龙系，嗯 ，OK。 喂，咁有冇？仲有冇？ 嗱，补翻少少就系呢个大陆嘅票房，依家我睇到佢呢度写啦吓。佢话系2.75亿， 系啊系啊，啱啊，系啊， 咁少咗咩？ 两日啫喎，两日啫喎， 少咗啲咯。我以为两日都过十亿添，可以。 咁啊，唔会 啊，冇咁夸张嘅。 但系佢 都好似 都劲噶咯， 因为 一枝独秀咯， 同期都 佢冚赢咗雷神三啦，已经喺国内啊。 我咁样， 雷神三16日先系7亿啫，而家其实国内雷神三唔得嘅，其实。 佢咩？哎哟，点解咧？咁雷神三真系都唔系差喎， 系啊，国内唔受噶，正如国内《星河大战》不嬲都唔得咁解，冇得解嘅，国内啲口味。反而国内有套叫咩《羞羞的铁拳》咧，21亿咯，都系国产嘢。以前有套叫《夏洛特烦恼》，有冇听过？你睇咗都唔少。 都有，但系啲好似唔系 同源班人马拍嘅， 国内嗰啲《 羞羞的铁拳》咯，国内嘅笑片咧，你当系啊。 大家唔好以为《夏洛特的烦恼》系讲福尔摩斯喎， 系啊，唔系噶，但系嗰阵真系叫夏洛特啦，系啊，啲戏入面 啫， 系个名啫。 即系我都可以叫做雷神嘅，系咯， 系咁啦，咁啊，所以变咗，咁但系《正义联盟》系好嘅。国内系一致好评啊，应该咁讲。咁啊，就系啦，即系 咁佢咁佢杀系杀得咁紧要，全世界 系啊，即系灌水文就好多啦， 大 咯。 咩话？佢做咗啲乜嘢话？喺大陆咩话？ 系啊， 佢全世界首映头半个钟唔喺大陆咯，北京去做。 我就系咁啫，系嘛？我以为19大成个 同埋成班人都去晒啦，同啊，仲有佢拍咗几段片，例如中秋节拍咗段，成班喺度，甚至讲。有一兩個演員講埋國語中秋快樂啊咁咯， 哦，咦真係有啊？ 唔有，我知佢哋飛過去嘛。 咁應該直情剪翻落去個彩蛋度啦，係咯，新年快樂、中秋快樂呢啲。 冇新年快樂、中秋節快樂啫。 咁而家過咗應該補翻段中新年快樂咯。 好似如果冇記錯，光棍節佢哋都有拍段片。 系咪啊？哇，发大晒到咁啊！咁啊，抵佢发大嘅，系咯。 系， 即系佢哋班演员拍啊，专登。 咁当然嘢，电影公司安排啊，几咁多个唔同内。 咁有咩睇嘅咧？咁嗰个光棍节嗰个有咩睇嘅咧？ 唔知咩光棍节快乐咁上下，我话我唔。 即系你意思，佢纯粹系班演员，即系录段短片咁嘅啫。 短片讲下啲咩嘅啫吓？中秋节。嗰個就好似有一兩個有講埋國語添，但係光棍節歌我自己冇睇，我只有件咁嘅事。OK。 哦 ，OK。喂，識做啊，係咪抵佢發達㗎？ 啊，咁你炸大炸到依個地步咁喎。 係啊，失重視嘅呢個市場就冇得講㗎，商業嘢啫嘛。咁你而家 緊要啊，你俾馬雲打兩拳就賺咁多啦，係咪？即系你难怪噶，唉呢啲嘢系咪？即系搵水吓、啊，做咩啫？ 我咩好正常 咧？生意啊，你明唔明啊？系咪先？冇理由同钱作对啊嘛，啱唔啱先？ 咁系，始终佢都系纯商业嘅一样嘢。 咪咯，咁咪向上擦，向下擦吓，咁、啊、搞掂系嘛？咁啊，即系你又抵得佢系人哋国内啲人就 buy DC 啊，系嘛？咪其实好奇怪喎，我又觉得点解咧？系咯，即系点解咧？明明喺个电影度都系 Marvel 入咗先噶啦，你一定噶啦，咁点解会 DC 可以抢到摊嘅咧？我都觉得好神奇。 嗯， 但系如果你话老番漫画，啲人如果漫画嗰个范畴，如果老番漫画其实系 DC 入先嘅。 哦，系咪啊？哦，如果从漫画，哦，咁啊，即系因为 嗰阵时呢个10零年前，好啱，啱啱开始国内嘅消费上升嘅时候，有 啲係漫畫，係將成個 DC 故事揾人完全畫過， 嚇、 啊、一模一樣喎，但係畫過， 係都畫曬做唔中嘅冇 效，照抄嘅，即係你當東方， 中國 你當當年香港東方融咁啊？ 唔係我唔明喎，咁佢但係裏邊啲人物變咗乜嘢先？ 一樣，係真係完全照畫一次。 咁做一次，咁裏面又叫翻做超人蝙蝠俠，咁做咩？ 我唔知道，我冇睇字嘅睇。 咁你起碼都火車俠變高鐵俠啊，係咪先？如果你叫翻變翻做，連個 logo 都冇改， 漫畫嚟啫，佢將 咁唔使畫過㗎。 點解要畫過？我真係答唔到你。 係嘛？ 佢、嗯、又唔係日，佢唔係日本人嗰個畫過啊！日本人畫過係將啲角度。 嗱呢、這個你可以聽日咧，慢慢聽日。系啊，呢、這个听日喺个聚会度，大家可以慢慢再研究嘅。OK， 系嗱，要交代翻最后一样嘢啦。正义联盟咧，咁啊最后就话，即系好似点解好似冇出现过呢个众义堂咁。咁最后蝙蝠就走翻去自己间大屋度，原来佢系用佢自己间大屋改造就咪众义堂嘅。而家呢个交代就 系 咁样。 唔系，佢有讲明嘅系众义堂嘅设计，一张圆台摆六张凳。 系、哎，但系你点样睇佢个门口都唔只系众义堂啦，系咪？ 系咯， 系咯。即係好明顯，個眾義堂如果要起翻嗰個樣，就要起個座嘢㗎啦，就唔可能用佢間屋到整嘅。 係，咁跟住要搬上人做衛星㗎咯、啊。 你話用翻笪地都仲得係咪？嗰間屋用翻就唔似嘅，始終係咯。咁不過到時睇啦。咁佢都係一個叫做鋪排啦。咁同埋佢都話咗要整多啲凳，咁要歡迎多啲新成員啊嘛。咁即係話仲會有其他人啦，係咯。咁就叫做開咗一個頭俾你啦。咁啊，大家。再追啦咁，好，仲有嘢要補充呢、這個、啊、差唔多啦，係咪我哋都嚇， 冇啦， 要補充呢個正義聯盟嘅呢一集啊， 差唔多 啦。因為我哋聽日仲要聚會啊，所以其實仲有啲乜嘢，喂，仲有傾唔完咁都係可以傾嘅，咁大家嚟到我哋聚會嗰度。 咁啊，講埋電視版嘅 DC 超級英雄啦，咁啊，再下個禮拜就又玩四。三晚 crossover， 即是四套劇的 crossover 啦，咁啊， 又嚟 crossover， 又嚟啊， 系今次 都精彩， 系 今次就會自己打，即是 Super Girl 打 Super Girl， 吓绿箭侠打红箭啦， 点解会咁嘅？ 佢哋会去 俾啲坏人控制咗， 即系佢哋会系作为卡通版嘅前奏，就是一个由纳粹统治嘅地球，佢哋会去咗。 即係有去 啦，第二個閃電俠打納粹閃電俠，應該叫咩佛咩嘢，唔識唔識讀啊嗰啲 啊，德文嚟嘅 嚇咁啊， 好理佢啦，係唔重要啦，係咯。 咁啊，可以睇下啦，你拉電。 咁即係你意思嗰個世界係現代，但係即係意思就係總之納粹打贏嘅現代啦，係咪？ 係。 系嘛？即系好似嗰个咩话，即系高保奇人咁啦，系咪？ 系系啦。 喂，呢个正喎，呢个系咯。 嗰个世界绿箭侠就纳粹军官啊，闪电侠就纳粹嘅科学家咁啊，咁啊 吓。咁佢有冇嗰个现实版嗰个人去咗先？定系佢直情讲呢个时空先？ 有现实版嘅人去，所以你睇到 Super Girl 有一个全黑衫嘅造型。 哦。咁樣 就 Over Girl 個造型啦，個 S 變咗兩個閃電咁啊，即係 咁即係 Super Girl 係正常世界過咗去， 係去同嗰個世界嘅 Super Girl 即係 Over Girl 打。 咁點解佢嗰個係德國嘅咧？變咗咁奇怪啦！咁佢係美國噶嘛？我即係美國都本身係納粹控制，因為嗰個世界 征服咗全世界啊！咁美國得翻好少部分嘅領土，啲人 咁佢冇講日本咧？有冇日本㗎？冇講嘅。 嗰、那個冇講啊嚇， 即係冇高保奇人咁講係成個即係佢唔係話日本啊同德國都贏嘅，即係佢淨係講德國贏咗嘅啫。 嗱、 okay ， 如果漫畫版咧，佢哋即係佢哋發現咗納粹黨統治嘅地球，咁一班人啦、啊，包括 The Way 啊，即係喺呢度都會介紹出場嘅嚇。咁、啊、當然同漫畫版好唔同啦、啊。咁由 Uncle Sam 出面就帶。帶咗一班人去， 又有 Uncle Sam 咁奇怪？ 嚇、啊，係，帶咗一班人叫組成一個叫 Freedom Fighter 去幫解放美國咁上下啦。 哦， 咁、當然最新版嘅漫畫版咧，就係呢個52嘅版本咧，就會變成 超人嘅船落咗去德國，俾希特超人俾希特拉收養咗。 嗯， 咁就靠住克里頓嘅技術咧，咁打贏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得翻好少部分嘅領土，咁就係由 Uncle Sam 嘅一班喺納粹黨認為係恐怖分子嘅人保護之下。 O、okay. 而佢哋做嘅嘢， 漫畫本身個故仔， 佢哋做嘅嘢亦唔係好定義嘅嘢，我都聽佢哋不斷喺度策劃啲恐怖襲擊啊， 哦咁樣嘅， 將成個納粹黨正義聯盟嘅衛星打咗地球啊， 哦， 造成大災難啊咁之類嘅嚇，佢哋唔，即係肯而家呢個版本 Freedom Fighter 嚴格嚟講唔可以算好正義嘅。咁但係， 即係反而個納粹黨係冇問題嘅，佢只係納粹黨啫，佢做正常嘢嘅。 佢嘅正常嘢，迫害下黑人啊，迫殺下基佬啊，咁呢啲係佢哋嘅正常咯，佢哋嘅正義咯。咁所以咪 有冇佢派啲猶太人去放下毒氣室咁咧？又 啊，正義係兩方便嘅咯。咁佢哋的確相信嗰度嘅正義聯盟，都相信佢哋做嘅嘢係正義咯。 冇錯，好。 啊、好， 咁到时睇下，如果有个咁得意嘅版本啊，喂，快啲系埋尾啦，要 啊，咁啊冇啦，我呢度就冇任何嘅补充啦。 嗯， 喂，唔系啊，我哋讲埋收工，你一齐好嘛，唔好嘥时间啦。 好， 嗱嗱声啦，喂，嗱马云套嘢，大家有睇过？补两句 comment 啫，啊，快。 拍得好嘅，其实打动作分镜会做得好嘅，其实吓得唔得？即系笑话笑话，系啊，得唔得？ 你 唔好见过，咁啊，但系呢个带出咗。系啊，带出咗啲反思嘅。其实咧，动作系啦，反思就系你拍得好咧，其实你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动作变声。 明白。 系啊，你识拍，其实你真系噶。咁我唔信马云真系打得啦。咁但系问题你 嗱， 你唔 呢个佢就系李连杰就吹话马云自己系有 真系练咗十年系咪好似话？ 练太极 ，OK。 系咪好 出面？不过大家留意。每一朝早维多利亚公园嗰班人都好多年嘅 ，OK， 咁咩叫做练太极？咁其实嗰班阿公阿婆都系练太极噶嘛？咁你觉得佢可唔可以打得咧？咁人哋强，即系真系健康原因啫 ，OK， 当一种体操 ，OK， 咁到底马云嘅即系佢真正可以即系嗰个功力去到边度？其实就。阿李连杰就吹水，就话佢喺商业上，唔系佢话喺商业上佢系一个太极高手，咁你废话啦，咁好多人香港都大把太极高手啦，乜都推你啊嘛。 香港系啲高官 嘅威气啊，吓咩啊？ 啲高官先系太极高手啊。 冇，哦，绝对系高手，系啦系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啦，咁你先打低阿纪安同阿呢个小红维尼先啦，咁竟然又有人真系喺个漫画度画咗出嚟， 出咗， 啊， 你食咗未啊？问你 系啊，食咗饭未咁样？系，即系我都好笑咯。即系如果你要打飞机啊，咁你即系啲人都觉得系唔奇，但系即系你唔好 一打到咁明显， 乜但系你又真系吹佢唔上就 系， 系 啊，吹 出嚟咧，唔系咁多人想睇喎。系啦，即系有冇人打飞机打到你想睇嘅？即系呢个真系难啲噶嘛，系嘛？即系呢个又几犀利嘅，系嘛？咁 所以我咪就话咯，以佢嘅能力， 一啲人啊 ，sorry， 讲真，一啲人心态想睇啲所谓住 ，OK， 唔好意思， 想睇啲咩？心态想睇咩？ 想睇啲所谓传奇人物，始终所谓白手兴家，点会做小丑咁都有嘅？ 唔係你冇睇過佢自己跳 Michael Jackson， 你冇睇過 ？OK， 喺佢哋自己阿里巴巴嗰啲，即係唔知年會係咩入邊咧？ 哦，係啊，係。 你冇睇過？ 我冇。 冇。 我貼咗上群組㗎，係啊。係。即係我問呢個咪 MJ 啊嘛。係。係咯，乜就佢係 MJ 喎？佢姓馬又叫阿 Jack， 咁就唔係 MJ。係。 哦，咁都可以咁講喎，真 係。佢係 MJ 啊，不過佢跳到。只蟹咁啫嘛，咁我好难相信喎。咁你打功夫嗰阵咁犀利嘅，点解跳舞啊只蟹咁咧？应该唔系都跳舞同打功夫都有啲共通嘅咩？咁我唔知啊。但系佢实质套戏拍咗出嚟咧，又真系拍到佢好似好好打咁。不过我成日有个谂法啊，即系话如果你想真系拍到咁嘅嘢，而睇完你要其他人信服咧，咁你就唔系净系打低晒啲武术高手嘅，你应该将自己通單翻去一個程度，即係例如咧，佢係 賣地攤，但個地攤個名叫阿里巴巴，又或者唔知佢做乜嘢啦 ，OK？ 又或者佢會唔會火拍多幾個有錢佬，包括李嘉誠之類咧？咁就跟茶餐廳咧，就誒、哎、伙計咁擰轉嚟，哇！原來李嘉誠揸住個水波嚇、啊，叫乜嘢啊先生咁樣嘅，你明唔明啊？跟住又唔知邊度咧，嗰邊啊有個嚇、啊、有個賭場咁樣，佢一開車門一睇，原來紅燈咁，即唔係落車嗰個開車門嗰、那個紅燈喎。咁跟住好啦，就有啲惡霸就走入嚟佢嗰陣，即功夫啦，周星馳。哇！點知就卧虎藏龍，地攤嗰個馬雲咧，哇！佢打好勁，跟住哇！原來李嘉誠又好勁咁，好啦，打收曬呢班人之後，跟住佢就同你講：今日可能你覺得你呢份工作好似好微不足道，或者你好唔滿意你而家嘅現狀，但係如果你做好呢份工咧，你有一日就可能會唔係咁樣嘅。喂，咁你最少會唔會好啲咧？即係你唔好成件事就你自己淨係你自己打飛機先得㗎，咁你做樣嘢就係、是、喂你就因為你係大有錢佬，咁你一套戲而家做戲啫嘛，咁你咪通單翻自己，喂咁事實上啊，李嘉誠以前真係揸水煲㗎喎，佢真係係咪真係做過喎大佬，咁樣佢話俾你聽揸水煲唔緊要㗎，你今日揸水煲唔緊要㗎，係啊，嘩有邊個你救佢嗰個說服力啊？我以前就揸水煲嘅，系嘛？即系你咁，你翻嚟哦，几励志喎，系嘛？系喎，系咯，佢以前真系揸水煲，真系穿胶花嘅喎。系啊，系啊，你有冇嘢讲？如果佢同你讲穿胶花唔紧要嘅，揸水煲唔紧要，你今日系呢个光影嘅，吓吓，只要你唔好认输啊，系咪啊？个打就话俾你唔好认输啊嘛。有一日吓，可能就唔系咁嘅。唔系你认输你就呢一世都系咁啊， 嗯， 系啊，咁同埋你唔系话唔系要跳出呢份工啊嘛，你系要做好而家呢个嘢。喂，如果你咁样讲，个个都信服啦，咁咪梗信服噶。功夫嗰 part 可能就当玩嘅啫，大家系咪啊？李嘉诚又点会好打系嘛？咁啊，即系嗰 part 你咪当玩咯，但系你可能你可以拍到佢好打噶嘛，同而家一样噶嘛。 嗯， 系，咁但系你将成个 focus 就摆翻喺嗰个。喂，你鼓勵一下而家啲人得唔得啊？唔係成日就動起個手指喺度，即係講到好似好有咩道理，全部都 bullshit 嘅話俾你聽，佢嗰啲道理。係。佢嬲尾喺度，哇！喺度耍功夫，後面宇宙咁樣嗰啲咧，跟住喺度打一大扎嗰啲咁嘅廢話，算打啦。咩武功再高都怕菜刀。 係。係好 咯。係。唔係嗰句嘢就唔係佢發明嘅，係內地一啲。一啲即係言語，其實我都唔知嗰個其實咩嚟嘅，即係其實都有啲就話係本書啊，或者係一啲唔知咩，總之我唔知咩意思啊，即係我覺得廢話嚟嘅啫呢句，冇乜意思嘅其實係啊。咁其實你拍堆咁嘅嘢做乜嘢啊？你起碼想大家認同認受，你就有啲意義喺裏邊咯，唔好淨係一味打咯，係嘛？你打嗰 part 唔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啊。 你拍㗎？點拍過邊個？拍過文章嚟嘅。 其實佢哋實質係邊個就唔知啦。我覺得其實好多人都係掛名嘅啫。佢夠武術指導啊，講一大扎人啦。係 啊，冇錯， 係嘛？ 有袁和平，有洪金寶。 唔使理會嘅 ，OK？ 即係你呢對鞋就係人都爭住擦嘅，因為 OK？ 係 啊，真 係 啊！ 即等於有啲名人死咗都爭住扶靈一樣嘅啫。咁佢又威啲，再生都有人爭住去擦，係啊。 喂，但我強調就係咩咯？嗱，以佢咁嘅級數，佢做乜都得㗎啦。佢拍功夫好打，總好過拍佢零零七溝女咯。咁佢叫到啊，你覺得啊？ 唔係嘅。我覺得咧個問題係你係用一個大家得啖笑、大家開心嘅角度咧，佢溝女都冇問題嘅。我覺得冇問題嘅。其實佢呢個你以為冇啊？佢入去嗰個咁嘅妓院，啲女話：哇， 咋？ 不呢個唔係佢主線，所以佢冇喺嗰度再 elaborate 啫嘛，係嘛？佢就嚟同嗰啲女單眼嘅啲女暈㗎啦，咁其實但如果你呢個係笑片，我都冇所謂喎。你咪睇下你有幾認真啊嘛，就係、是、你唔好咁認真。咪你打可以打得好勁嘅，但係其實佢哋係搞笑，即係好似百兩金咁啫嘛，嚇、啊！黃極驚天拳咁，你會唔會覺得佢樣衰？唔係啊，我哋覺得好笑啊，做咩問題啫？我一路睇呢條片嗰陣咧，我一路有個諗法嘅。喂，其實換咗八兩金好睇好多喎、啊，會唔會啊？ 你唔会嫌佢样衰噶。即其实你唔认真拍就反而唔认真意思唔系佢嗰啲打斗唔认真啊，即系意思佢你唔好当真，佢系玩嘢咁嘅啫呢度 ，OK？ 所以佢唔靓仔，亦都唔系一个英雄咁嘅样，冇问题。但佢呢度好认真啊，拍得佢好似想讲啲道理俾你听啊，你咁似肉麻，你明唔明啫？即系如果你纯粹玩嘢，系啊，我咁样衰，但系哇，唔知乜啲女吓、啊，你睇 Austin Power 啊，咪系咁咯。即特務之王咁，佢咪好樣衰咁，有個女噶嘛，咁唔緊要噶，你玩嘢，大家都知係搞緊笑，咁你唔介意噶？咪佢唔係啊，佢係好認真話俾你，我有錢溝曬啲女，我有錢打低曬你班人，我有錢乜都得，係有錢乜都得，咁你同我打低啊小龍為例先，你敢唔夠膽啊？係嗱，你就揾個海係咪迪士尼噶？小龍為例都係 係。 小红维林 系啊系啊， 摆喺迪士尼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不如拍阿马云行咗迪士尼啊，跟住助跑，跟住一嘢离心毒劈咁拍两只小红维嚟到，好嘛？由呢度开始打，OK？ 打完小红维你就过去隔篱叮当嗰度打低埋纪安，你拍啊？你够唔够胆拍？你够唔够胆拍？你唔够胆拍啊嘛？咁讲完咯，系嘛？即系而家你只不过系使得起钱去一啲演员度啫。咁你对翻演员嚟讲咯，佢就算咩武打巨星都系讲钱。喂，但系我见到只成龙唔卖佢账喎。 系咯，系咯。点解条片冇成龙咧？ 我又觉得又唔好谂到成龙咁高喎，夹唔到啫，我觉得。 夹唔到？点解夹唔到？ 时间或者嗰期拍 过，即系你觉得成龙嘅孭反应会，第一个 我觉得都会咯，你问我 都会啊，咁佢揾下啦，系咯，咁其实佢都话好似话想下次打鬼佬啊，系咯，咁、 哎、 你下次试下， 佢有只彩蛋啫嘛，你有冇睇捉鬼蛋咧？ 请萝卜糖嚟啊，呢啲咯，好冇？ 吓， 下次打 咁佢又请唔到，但系请咗咩？即系。嗰邊個啱唔知啊？嗰、那個唔識讀嗰啲文名。 邊個？ 後屘有扎彩蛋噶嘛？你如果睇足本版，你有冇見？ 我冇啊，冇啊，冇。 佢真係揾咗嗰扎明星拍咗個， 係 揾手機拍咗話，喂，要咩？係啊，類似咁樣又話咩？等埋喎、啊，咩？因為冇我 哋知咩人嚟嘅？ 明星嚟㗎，你講下阿新，你識你講唔講出啲名？我唔記得咗。 嗯。 你知唔知邊個啊？你有冇睇到阿新？咪有個咪係最出名咪係阿狂野時速八嗰個奸角，唔係即係八嗰個即係第七嗰個奸角啊！即係阿邊個啊？阿軍天猛將其中一個咁咯，跟住仲有個真係打得嘅。 你講個咩 Jason？ 係啊係啊，冇錯。 即係光頭嗰個嘛。 係啊係啊，光頭嗰個係啊，冇錯冇錯 ，Jason 係啦。 咁樣。 即係總之勁嘅，總之即係之後揸住車打嗰個又有個。 唔好話勁先，其實咧，阿洛舒華辛力加都拍過步步高廣告嘅，其實。佢絕對係有個價嘅，就唔係好貴嘅，仲要即係你成隊軍煙馬將請曬翻嚟，其實唔會貴過你依家揾呢班人好多噶。係啊，其實唔貴噶。你如果你揾嗰班就唔貴咯，你揾蘿蔔糖嚟就貴啲。反而你揾翻班老牌嗰班，你嗰班嚟俾你打嚇，成班史泰龍全部俾你揼揼揼揼揼，係嘛？唔係啊，唔係好貴嘅咋，係啊。其实佢比得起噶，咁你咪玩咯。但我唔觉得你咩咁叻咯。 系，唔系咁一定叻噶啦。你问我，系啊。不过即系我觉得话茶余饭后笑一定笑嘅，但问题你笑还笑啊？咁 我笑 得拍，佢真系拍得好嘅，我真 系。我笑出。 系我只能承认，系啦，佢嘅动作分镜嗰啲，即系总之用钱堆砌咗，即系揾咗啲高手咯。 其实系因为佢咁正经先至笑唔出啊。你反而你好烂咁，大家玩嘢咁拍段嘢系笑嘅，咁、 啊、 你唔好当认真 嗰啲咁样咁。 唔系，但系而家笑唔系真系笑嘛？而家笑系嘲笑啫嘛。 系啊，你而家 所有人都系嘲笑咯。 我意思就系佢不如轻松啲，系大家想拍套嘢，大家轻松下玩嘢，咁你就讲到佢好打，就哇咩人都打低晒，即、就、系、是、一拳超人咁，冇所谓噶。即、就、系、是、你如果大家用讲笑形式，真系冇所谓嘅。佢唔係啊，佢好似好認真咁咧，佢想佢俾你嘅一個好簡單嘅信息就係、是、我有錢大曬，你記唔記得到啊？係，嚇 都係， 係啊，咁呢樣嘢其實黑人憎噶嘛，呢樣嘢你係挑起戰爭嘅，甚至可以，係 喂，咁但係呢啲就係所謂叫啦，索性打 Donald Trump 啦，好唔好？索性直接打 Donald Trump 啦。 啊，打肥仔金啊！ 嗯，肥仔金我睇怕係個 friend 嚟嘅。佢同肥仔金一齊打 Donald Trump， 係啦，一齊打嗰啲安倍晋三，係嘛？你拍呢啲啊，好唔好？唔係，即係總之你淨攞出嚟，其實係黑人憎咗。 嗯。 咁你拍套嘢唔係想黑人憎嘅係咪？另一咩？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佢自己一個講話。咁嗰時咧係唔知道拍咗呢出嘢未嘅，但係已經有呢個計劃嘅。咁佢就自己就講，就話佢話要證明一樣嘢俾世界睇，就係好似佢咁樣嘅人咧都可以做男主角。咁其實多餘啦。你而家好似聽講咧，係咪去橫店定邊度咧？唔知300蚊啊，定3000蚊啊？即係好平啊，總之就好似咧可以有一個自選嘅劇本，即係意思佢裏邊定咗嘅，即係例如上海灘咁 嘢，你可以揀 係。係真係有上海灘喎？你可以裏邊飾演許文強，可以嘅喎。係咪出嚟？係咪出嚟？即係 玩 人中槍 都有嘅，啲英雄都可以 嗰轉係嘛？咁佢就話咧，裏邊嗰啲所有嘅 carry fair 所有嘢其實已經喺曬度㗎啦，所有嘅道具喺曬度，場景喺曬度。咁只要你俾一個 package 嘅價錢咧，你咪男主角，人人都得㗎。唔使馬榮啊！ 嚇，係，唔係咁你結婚請人哋拍一拍嘢咁樣，咁你咪男主角咯。 咪即係今時今日好平嘅咋，做呢樣嘢係啊，即係你要群星拱照貴啫嘛。 係。 咪咁如果你結婚，你都要李連杰，你都要甄子丹咁啫嘛，或者你都要史泰龍啊、蘇文昌，其實佢哋肯做噶。你俾到佢個價，佢咪肯做咯，冇問題噶。 嗯， 你想個新娘係啊邊個都得㗎，任你嘅啫嘛，係咪？你想周秀娜咪周秀娜咯，俾錢嘅啫，係咪先？即係我講做場戲啊，你中意咩唔得啫？係咪？今時今日係嘛？我聽講上次譚詠麟啊，走去玩嘅咩管弦樂嗰次嗰啲咧，嗰次咪佢又唔知灌咗個碟，咪揾管弦樂伴奏，哇，好似好勁啊，係嘛？走去維也納咩嘛？我聽聞嗰度咧 cheap 到咧，其實係平時啲大陸嗰啲咧，啲有錢嗰啲啊，走去嗰度俾錢，嗰度叫嗰啲人管弦樂伴奏佢卡拉 OK 啊。 咁樣。 其實今時今日係有錢係個個都會賺嚟嘅，係啊，其實唔係好叻嘅咋呢件事，係啊。因為你都唔見到點解其他富豪呢點解佢又唔拍套嘢嘅？ 嗯， 點解 Donald Trump 又唔會自己拍套嘢去打嘅？即係點解係人哋拍套嘢講佢去打喎？係唔係佢拍套嘢喎？係咯， 即係人哋惡搞佢啊嘛？點解？ 係啊，人哋惡搞佢又好咩都好啦，但係佢自己唔會拍套嘢講到自己好好打，係咪？咁其實阿普京自己都幾中意曬自己嚇，剝曬衫咁去打獵冬天啊！咁點解佢又唔拍翻套話佢係紅牆特警咁樣嘅嘢咧？佢又打低曬你啲美國英雄，點解佢又唔咁做咧？喂，佢唔止有錢佬啊，佢連國家領袖都係，係咪先？我請唔起咩？我請唔起史泰龍過嚟咩？係咪？咁肥仔金都得喎、啊，點解佢唔拍翻套嘢打低曬啲 NBA 籃球星咧？佢真係幾想？ 同埋肥仔哥佢話自己識操縱天氣㗎，佢有天氣兵器㗎，佢自己，佢本身就係天氣兵器，係啊，所以佢又話，唔使打，唔使打啲冇一條閃電踢埋你啦，係啦， 唔係佢個人可以操縱天氣係嘛？咩要靠個武器咁弱嘅咩？ 係佢14歲可以控制雷電。 佢啲出世唔係天有龍出現咩行到個地下啲又會咩開啲花啊？ 系 讲到佛祖咁噶嘛，咁唔系唔紧要，你咪拍一次咯，即系人哋有佛祖诞生，佢可以有肥仔金诞生噶嘛，系咪？冇，我都冇问题。吓，点解唔敢拍咧？ 唔符合政治现实，因为佢阿妈日本人。 咁样， 咁佢阿妈系日本人，本身唔符合政治现实咋，系咪？调翻转， 系唔符合。佢阿媽係美日本人呢樣嘢唔合政治現實啊嘛，因為唔係白頭山血統啊。 嚇！咁使乜理佢啫？佢咪連呢樣嘢都改寫埋咯。係。係咯。 阿媽變咗 外星人， 大王四神機啊！ 唔係外星人，即係佢哋係神族嚟噶嘛？即係完全響日本咁樣，咪聲稱自己係天上面落嚟咁，唔係外星人，係咪克里頓人咯？佢 Superman 咯，你唔理吹啫嘛，你拍戲啫嘛，我又冇話真嘅。 喂，唔係喎，你咁拍可能我又對個肥仔金好感度多啲喎、啊、會。大家搞下笑啫，唔係你唔係當真啊，係咪係咪跟住普京砌低曬你班 Superman， 我搞下笑啫，唔係當真啊，係咪咁你咁你不如試下做啦，好唔好啊，咁啦。係啦，另外呢轉話題啦， EYT 有冇睇？ 我冇睇。 快啲講埋收工啦。冇啊，冇睇啊，竟然冇睇啊。 冇咁睇電視 嘅。咁韓永都冇睇啊。 好少睇電視 㗎。嗱實質呢佢星期六啊，即係上個星期六嗰、那個啊，嗰集係做得幾好㗎。佢請返曬以往 EYT 嗰啲人返嚟啊，真係啊，世界各地啊。咁佢甚至乎呢成個蝦仔爹哋嗰個 class 喺返度，即係賈斯諾即美珍。 真係出返嚟。 咪佢淨做返一次蝦仔爹哋。咁跟住佢就搵咗洪天明做咗佢個書。盧海鵬冇啊。嗰晚冇啊最少。咁佢搵洪天明做咗佢個書，因為以前有個細路仔。咁但係佢完嗰陣呢佢竟然連嗰個細路仔都有出返嚟。但係而家係好大個。好高喎、啊！我同個洪天明都唔係，同埋都仲幾靚仔喎，因為有少 mix 咁嘅樣。不過佢又冇再做冇做演藝啊，所以就冇參與個演出，但係都有嚟場。哇！好犀利！嗰次嗰、那個嗰晚真係好好睇，真係你係 第一晚會唔會啊？咁足夠第一晚。 第一晚，但係佢叫做係星期六係特別嘅嗰晚。 哦，特別、啊、OK， 即係叫 rehearsal 搞個 show 咁樣，即係叫做當宣傳。實際就禮拜日先開始咁解。 唔係佢星期一開始，咁佢咪一咪、 哦、 一到 一至五嘅。 咁其實仲有幾多集我唔知，但係一到五嗰啲就開始冇咁好啦，就要揾每次揾啲劇組嚟玩翻嗰啲遊戲，咁咪有啲似掌門人嘅啫。咁同埋佢哋就做翻嗰啲，即係佢會只係得翻幾 part 咁咯，因為得廿幾分鐘嘅啫嘛。即係如果飛咗廣告，咁但係佢嗰次嗰個晚會就好長嘅。咁嗰個晚會好值得睇啊，因為真係真係好睇，真係好睇。佢唔係好睇，就佢真係有誠意揾翻曬當年啲人翻嚟，個好老啊，你咩心心啊嗰啲好老，咁但係都翻翻曬嚟啊。咁有啲外國翻嚟，咁即係總之未死嗰啲佢都揾翻翻嚟啊。死咗嗰啲就當然揾唔到翻啦，你好驚啊揾到。咁所以佢就臨完場就揾阿賈斯諾唱隻歌，就影翻曬佢哋即係已經過世嘅嗰啲肥肥啊，咩佢好多咩麥大成嗰啲咧好多。咁、嗯、哇，都幾感動嘅嗰晚睇嗰個 show， 因為佢真係有誠意嘅嗰晚個 show 就係啊，咁我呢、這個而家啲人可能都冇睇過咩現場，唔係佢而家都係現場嘅喎，佢而家就算星期一到五嗰個都係， 嗰啲都係 live show 嚟嘅， 佢 live 㗎，佢話係 live 㗎，係啊係啊，所以出曬蝦碌㗎啲嘢係啊 ，OK， 就冇所謂啊，開心啫嘛，大家啱唔啱啊？係咯。咁同埋佢啲遊戲部分，佢揾翻曾志偉主持，咁你成件事咪即似掌門人啲咯？其實佢都係獎金，佢玩翻獎金定獎品啫嘛。咪但係好幾過癮喎，係啊，咁佢咪呃你啊，話啊加錢加錢咁，咁啊啊，唉，我都係要獎品，點知即又係嗰啲咩雞毛掃一枝咁嗰啲咧，即咩牙咩電動牙刷啊嗰啲咧，即佢好啲嘅。即係佢現代啲嘅啲產品， 即係起碼接，即係起碼 少少少少啲散 換換都係換個奶媽，換個奶媽，即係 USB 奶媽實用啲，唔會話以往嗰啲。 即係佢又講到好似好正咁嘅嗱，呢啲知你嚇咩？成家都可以一齊享用，仲會喐嘅咁，佢睇唔知唔到係車咁啊？你諗係嘛？原來係牙刷咯，因為嗰係電動噶嘛，咪會喐咯。系几得意嘅，系几得意的。即系而家你而家咁玩翻呢啲咧，同埋佢玩嗰啲咩整蛊咁啊，掟嚟掟去。咁原来佢就系夹埋咧，就整蛊啊大派田。佢唔知，但系其他人个个都知。跟住整到成身湿晒，争啲想喊个样吓。咪话系几好笑噶，系啊。咪即系其实呢啲你听都觉得好 stupid 啊？你觉得呢啲系咩？冇啊，但系你现场做系几好睇嘅。 即系 冇勾到嘅，其实冇勾到啊！即系有时人好基本嘅啫，你想睇就系啲人开开心心喺度玩一下游戏， 系呢啲系几时 玩 啱嘅， 系几时都啱。 不过有啲嘢未必敢再玩啊，例如关 师傅教皇嗰边就勾勾地，因为嗰啲玩押韵就已经有啲唔系太。 但系嗰阵时呢样嘢最算或者系玩时事啊嘛，而家边度敢玩时事啊？ 咁你唔好玩呢啲囉，咁佢而家嗰啲喺度整蛊嗰啲冇关系，係咪可以玩係咪掟嘢咁，有咩所谓啫，几时都玩得係咪，咁掟落佢好大力㗎，真係唔係讲小音，你真係一句嘢拍落去。 你真心抌嘅，明白。咁过敏反应呢，过敏反应得唔得？ 唔 即系 general 反应。 即系其实佢因为佢平日嗰啲集数就闷啲，咁其实系主要系可能头几集就 OK 咁咯，系咯。因为我都冇睇落去，因为其实唔系咁精彩嘅，佢实质嗰啲就。 你长做你嘅有 佢唔系长做啊，其实佢都可能呢段时间可能玩系咪？ 我即系玩，因为就嚟台庆咁解啫。 系咯， 系 咯。咁但系 玩翻 翻出 经典嘢啊！ 唔系佢带翻出呢个现场 show 或者搞笑 show 呢样嘢系好嘅，系真系好耐冇啊，系同埋而家啲人冇咗呢个能力啊，而家嗰班人 咁系真系认真唔系咯，你而家越嚟越少 live show 嘛， 同埋我以为咧，你又搞 UIT， 咁你实揾翻嗰啲咩即系而家嗰啲嘅啫，阿 Bob 啊咁系咪？跟住阿袁兆祥咁嘅啫，袁兆祥喺度噶，佢喺度嘅，袁兆祥 都算 系搞笑嘅。 都 唔佢冇揾佢搞笑啊！你明唔明啊？佢都只不过系班主持之一，有喺度，但系咧佢反而咧系揾好多系冇做过嘅人翻嚟做啊！咦？但系佢哋又几好笑啊！做得咁样啊！其实系 哦， 系啊！佢唔系话揾翻啲你平时都睇开咩？又喺度玩啲哲理少睇个厌啦，系咪咁？佢唔系咯，咁变咗如果佢又唔系做开啊，咁就算佢做得唔系咁好，或者佢做到塌碌晒，咪啊咁都几好笑啊，系咪？ 系， 系咪先？或者你揾个扮边个人唱边个人，佢其实唔系好似，仲穿晒崩咁都好笑噶吓，都好笑噶，系嘛？咁所以变咗有时就系有时做啲现场 show 咧，都系好嘅。不过我谂以佢哋而家资源咧，就即系太点讲咧？其实现场 show 以前就因为 cheap 所以做现场 show。 嗯。 最初嗰阵咧，佢哋即系搞嘢到咧，卖 广 告 都系 播片啊。系冇错，系佢广告就 系 点，系佢揸住， 系揸住块嘢 喺度讲，系啦。其实以前就因为啲嘢 raw， 所以要 raw 到咧系啦，直接做埋。咁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因为你啲嘢已经有晒所有嘅模式啊、制度嘅时候咧，你仲要佢哋翻翻嚟做咁 raw， 其实系对佢哋一种要求系太高啊。 系， 因为佢哋差唔多每日定时要翻嚟排练成咧，系一件几辛苦嘅事嚟嘅，每晚、啊。一至五，即系你到而家佢哋可能宁愿开多啲剧啊，啲咩即系好过，系咁、所以你变咗冇嘅冇嘅，即系呢样嘢其实延续就延续唔到嘅，不过即系叫做都攞翻出嚟玩，同埋俾而家嘅认识下系好。 点解可以咁全面噶？睇下有啲咁嘅 好全面，好全面 啊！你无啦嚟头可以俾人捉佢唱下歌啊，甚至。現場喺度玩搞笑喎，咁呢啲 唔係你唔係現場興嘅效果就係 俾你認識到佢啊。其實咧，日本咧組織利用呢樣嘢嘅。其實你嗰啲我唔理你 AKB 又好，你嗰條魔力量咧，其實佢哋係買咗啲 hour 咧，係做佢哋個 show 啊，每個禮拜。咁、那個 show 裏面佢又要扮男人，又成又要做短劇，搞好多嘢，又要唱歌，全部即係佢哋可能都係錄影嘅啫。但係即係佢搞咗一個好似 EYT 咁嘢，每個禮拜同你見面。其實個好處就係你咪又唔識佢，咪變到好似你覺得佢係你好認識嘅一個朋友咁咯。 嗯， 好親切咯。其實係靠咁樣捧人嘅。 嗯， 係啊，因為佢又唔係真係做緊一個角色，其實佢係佢嚟嘅。咁佢有時都係個短劇入面係一個角色，但係大家搞笑嘅啫。咁你變咗佢，你又睇佢做咗呢樣嘢，做咗嗰樣嘢，咁你好易會鍾意嗰個人，嗰個演員嘅。 嗯， 係啊，其實好有用嘅呢樣嘢，即係捧人嚟講好有用。咁你覺得啊，佢唔係喎，唱歌又 OK 喎，做戲又幾好，做啲劇幾好笑，即係嗰啲通常係笑啦，因為 EYT， 但係唔係一定喎，因為嗰時咧《幻海奇情》啊，同埋呢個《銀光二千》，其實好似都係 EYT 裏邊嘅環節嚟嘅。 嗯， 仲有咩 楊家 將啊？咁 你 成日有 系咯，系咯， 系 咯，嗰时系咯，啲自行嘅嘢咧，都系涉入 EYT 嗰啲，唔系搞笑嘅，正经嘅，系啊，都有嘅。咁你可以想象下，其实嗰样嘢系其实好正嘅，即系一个试，即系俾大家试嘢一个嘢。咁衰咗咪衰咗咯，咁其实都系几个环节啫，系咪？衰咗咪 cut 咯，系咪？咁唔系，后屘咪发觉唔系，呢个做鬼系得嘅，原来真系好受欢迎呢、這个咩？想讲咩？幻海奇情 啦、啊，封神榜啦、 啊，系咯系啦系啊！ 我仲知咩武林圣火令， 咁但系就收走咗呢个银光二千咯，咪就系因为科幻呢样嘢唔系咁受啊。但其实嗰条银光二千唔系搞笑噶，好认真噶，系啊，集集死人噶，系啊，唔系搞笑噶，银光二千绝对。所以 唔系啊，武林圣火令都好认真噶，即系坚认真噶嘛，系啊，武林 咗你， 但系啲衫唔认真啊嘛，战队衫去做古装。 唔系咁你外星人一定唔系搞笑啦，系咪？即系恐怖添啦。咁佢一样摆落去嘅，佢唔系话净系笑嘅。咁所以其实真系你会睇到好多方面嘅嘢，系咯。 因为佢真系一个缩水嘅电视台，系乜嘢都有。 系啦，冇错啦，佢自己好似一个电视台，系。即系 EYT 好似一个自己嘅电视台，系啦。 诶，一综合性节目咁啦，系。 佢绝对系综合性节目，系啦。咁而家就冇啦，冇啦，系啊，系啊。咁就变咗好似即系啊，叫做攞翻出嚟，大家认识一下都好啦，就都明知唔会长做噶啦，系咯。咁啊，未睇过嘅朋友就喂，我又觉得可以睇翻。咁尤其是佢嗰个第一晚嗰、那个，即系六嗰个真系要睇翻，好、 那 個、正真好正，系系。即是不认识的人更加要认识一下，即是以前哦原来以前是这样的。嗯、好。咁、哎、就冇啦，冇嘢讲啦，我係啦。有冇其他补充冇啊？喂，今集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下个礼拜啦。 今日啦。今日啦记得啊。 我听日係啊，我哋 聚会。11月啊 ,19 号。OK。 19 号。下午3点钟 ,OK, 信我门口。 冇 错。係啦。今次嘅题目大家一起听呢个超级英雄。 嗯、 不过真系好阔嘅，唔系净系美国嘅 ，OK， 系啦，咁大家可以即系将你心目中喜爱嘅都攞嚟大家倾下 ，OK， 系即系包括啊，即系蝙蝠侠啊，喂，咁样话只翼可以咁飞到，飞唔飞到嘅，喂，咁我可以讲下嘅，到时系冇所谓嘅，系乜嘢都得嘅，或者你一路以嚟啊，我系由几时开始睇超级英雄嘅咧，咁大家都可以分享，咁后面可以同大家讲，喂，香港其实一路以嚟以前何来可以睇到超级英雄咧？系嘛？以前都点去睇到超级英雄咧？好多嘢可以倾嘅，大家系咯。 怀古年代啊，你讲 嗯系啦。咁同埋喂，有啲咩想问啊？韩永喂，听日诶问韩永啊，仲有艾米啊，系咪今日未装到我哋啊？但系听日应该都会嚟，系咪？ 系 系啦系啦，咁啦，好，咁嗰个就咁啦，听日见，好。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诶，咁快拜拜，下个礼拜做咩戏码？ 唔系，下礼拜好快讲，下个礼拜就最劲就系追捕啊，追捕吴宇森作品终于嚟啦，就系佢系香港孤带去日本拍嘅，有张咸鱼再论系福山雅治啊， 张 鬼佬好福化， 冇错，再加一个叫戚薇嘅国内女演员啊，其余全部日本人啊，包括有竹中正则诶直人啊，跟住就系冲田宝笑啊出翻嚟啊，斋藤。工啊，跟住仲有一扎詞內 幕。咁佢咩類型片嚟嘅咧？ 日本片啊，日本片。追捕追捕，有個黑社會俾人屈佢謀殺，咁阿福山雅治就去追捕佢，但係就追捉即係追捉友情。 但係佢係 案中案咁樣， 會唔會槍戰嘅？ 喺互相戰，飛彈 啊！哦，咁啊， 係啦，會啦，時代劇嚟噶。 有啲似龙虎风云咁啊，两个成日俾人插埋。 系啊，即系啱啊，即系兵啊，铲下兵咁样，又俾人屈咁嗰啲嘅。 背景系现代啊，定系 现代日本仲要系啦，喺日本度嘅。 O K， 哇，咁啊要睇啊呢套系咯。 系啦，最部咁另外台撞嘅就劲啊，狂兽终于做啦，得唔得？咁狂兽啊，新导演嚟噶，李子俊嘅第一套作品啦，就系张晋、余文乐，仲有嗰个胡。吴月我唔识读啊，就系三郎二嗰个奸角吓，咁三个就叫而家叫当代打星啊，诶唔计余文乐，即系张晋加吴 月。都系打啦，呢度真系打啦。 都系打，同埋佢话标榜咧，港产片咩最十级巨浪，首部十级巨浪电影，因为佢最后 ending 有场海战，就砌咗个室内嘅泳水池啦。即係闖景拍嘅，但係做到十級巨浪，即係真係國際嘅十級巨浪喺入面就做一場好勁嘅大製作嘅海戰動作片，即係個船上面打咁樣，咁就話呢個標榜嘅，咁總之都係有誠意， 睇下 係有誠意嘅動作片，港產嘅動作片啦，但係其實都係合拍啦，不過入面亦都有蘇麗珊，即係如果女角啊，文明山，咁另外仲有林家棟做奸角，同埋就。一集咁樣係啦 ，OK， 咁你見下嗰邊。咁另外仲有特別提嘅就係死亡無限 loop 啊，記唔記得啊 ？Happy Death Day 哦 ，OK， 又係下個禮拜就係咁樣。 好， 即係擺明係漆黑時空嘅，我諗係咪應該好睇啲嘅版本咧？呢套應該，因為做咗啦嘛。 咁講啊，係啊，呢套其實都係生日嗰日就嗰晚俾人殺死啊，咁就 係啊， 就 loop 翻翻去生日嗰朝早又嚟多次，咁到底佢可唔可以？查出個真空，阻止到呢件事咧，咁樣就講個咁嘅嘢。咁起碼佢都有件事嘅，呢度就係咯，唔係無厘頭，淨係翻生啫，係咯，佢就要破案嘅，有少少係啦。咁、那個戲橋就聽落就緊湊啲， 咁樣好唔好睇啊？都係另一件事啦。OK， 咪到時都係拍成點啊？ 冇錯，就咁。好啊，係咁多。 冇啊，好，好啦，咁啊，大家記得啊，聽到啊，黎瑞會啊，最緊要係啦，同大家見面啦。OK， 嗯， 好。 喂，有冇仲冇其他補充？韓永新年冇啦嚇。好啦，咁啊，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啦。咁啊。好，咁我哋记得去返我哋嘅群组啦，咁同埋我哋嘅专业啊，係囉。咁同埋呢记得去呢个花生台同埋 Reggae 先听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